之在国际监督员质疑上月大选结果和军方和反对派压力底下宣布辞职。玻利维亚上月20号举行大选，莫拉莱斯以超过10%胜出，但反对派指控选举舞弊，拒绝承认结果，多个城市爆发反政府示威。为了平息纠纷，莫拉莱斯邀请美洲国家组织审核大选结果。组织星期日发表初步报告，认为大选存在普遍的违规行为，选举系统被明显操控，选举应该被宣布无效并重新大选。虽然莫拉莱斯接受报告内容，但选举委员会主席和多名政府官员都相继辞职，军方首长也都呼吁总统请辞，令这位南美洲在任时间最长的左翼领导人难逃下台的命运。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晴朗的天气，热带风暴拿基利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清晨五点，拿基利集结在岘港之东南偏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越南中部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1%。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热带风暴拿基利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清晨五点，拿基利集结在北纬12.8度、东经108.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越南中部并逐渐消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建南和沙美建南吹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建南和沙堤建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建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局部地区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西部有狂风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3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11公里；东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到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1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到2900米，有雨。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早晨，早上的时间来到6:08，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你们好，有一些有关于交通上面的消息要跟听众你们先讲一讲的。运输署在上午的6点钟的时间就宣布了，因为道路状况，以下的公共运输服务需要临时调整。详情是这样的：港铁巴士缩短行驶路线或者是改道行驶，有51号 K 啦。其余巴士路线亦可能会因应交通情况作出改道的安排的。部分班次或者就会在中途站停止服务，乘客就请依照住场外的在场的外勤人员的指示。警方视乎实际的交通以及人群的情况，或者会实施其他的临时交通以及运输措施，包括进一步就是道路封闭、交通改道，更加就更改 以及咧就系暂停公共运输服务噶，大家要密切留意住。市民应该咧就及早计划行程，以及咧就利用替代路线啊，以免咧就延误啦。咁啊，使用公共运输服务嘅乘客亦都特别咧要留意住有关道路嘅改道、暂停使用，以及咧就迁移嘅巴士站等等嘅唔同安排。今日驾驶人士亦都应该留意电台或者电视台嘅最新交通广播噶。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由2019年4月1号起，保险业监管局向投保人收取的保费征费会调整至保费的0.06%，征费上限亦相应调整。少少征费就可以加强对保险业的规管和对投保人的保障。保监局会透过保险公司向投保人收取征费，详情请向你的保险公司查询。保费征费，双重保障。 晨光每日一格，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朝早嘅时间咧，都运输署都已经提一提我哋嗰个嘅交通路线啦，吓，咁啊，需要咧就系特别咧留意住嘅。咁啊，见到 K51号啦，咁啊，港铁巴士缩短行驶路线以及改道行驶啊，仲要咧就密切留意住电台嘅广播，睇下有啲乜嘢最新嘅消息噶吓。好啦，我哋人啊，每一日咧都要努力咁样去面对自己嘅工作。就算而家喺21度嘅气温底下咧，有少少凉风啊，都应该咧系要嘅。要成功咧，绝对咧就唔系话偶然噶噃。成功咧就好比一张嘅梯，一堂嘅梯，可以俾你爬上爬落。机会系啲乜嘢咧？机会就系梯两侧嘅长柱，能力啊就系插喺两个长柱之间嘅横木俾你踩上去嗰啲嘅横木啦。呢个就系好似能力一样。只有长柱而冇横木嘅话咧，呢一堂嘅梯系冇用嘅。即系话俾你听，如果你有好多机会，但系你冇能力嘅话，你都一样唔可以成功。 找个荒岛，向未来避开生活中那些苦恼。如冬天欠电脑，双手拥抱紧天对道。无论有几高，就如绝路，隔绝尘俗，只想要跟你可纵流。来过春那地图，不需毫无都，只想你好。幸共你沿途来爬天梯，不用忌讳，重伤留言全捍卫。留住你旁人如何话过，不可一世，问我亦无愧。有你可失去我一切，几多对持续爱到几多岁，当生命仍能为你豁出去。千夫所指里，谁理登不登对，仍挽手力尽在世间轻水。几多对，能到几多精髓，能撑下去，竭力也要为爱尽瘁。抱紧一生未过泪，前方悬崖或海边，也许永不知道。能相拥到白头，一起偕老，不跟天斗高。前面有几高，一片荒土，每步随着攀登，叫双手都粗糙。从崎岖这路途，开垦给你，可走得更好。能共你沿途来。 夏天低下夜亦亮丽，于山头同盟红海中发誓，留住你旁人如何话过不可一世，问我亦无愧，有你可以擦过这天际，几多对持续爱到几多岁，当生命仍能为你豁出去，千夫所指里谁理登不登对，仍还受力尽在世间轻碎，几多对能到几多精髓，能走下去竭力也要为我尽瘁，抱紧一生美光丽，握着手以幸福包围来前紧扭，牵着手，怀着勇气，至爱得永久。几多对，持续爱到几多岁？不公理，如何做世界之最？千夫所指里，谁理登不登位？仍还受力尽在世间轻碎。生美歌曲，几多对持续爱到几多岁，当生命仍能为你豁出去。 一首嘅歌曲，天梯，佢哋是 All Star。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早晨，早晨！今日天气方面大致天晴啦，日间嚟干燥，最高气温会到大概27度噶，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咁啊，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啊，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天晴干燥。而家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啊。咁啊，朝早嘅时间咧，又要同大家睇一睇一啲有关于咧就运输署最新嘅交通方面嘅消息噶吓。咁啊，话到机场快线，咁啊现在提供啊来往香港站、九龙站、青衣站、机场站以及博览馆站的列车服务的。咁啊，11月11日至15日星期一至五，机场快线服务将有以下的安排噶。晚上11:30起啊，咁啊至到咧就系尾班车，机场快线只系提供香港站至到机场站来回服务，不停九龙站、青衣站以及咧就博览馆站。九龙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晚上10:30起暂停啊，咁啊香港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正常。截止时间咧就系航班起飞前90分钟。港铁职员联同机管局嘅人员啦，将会喺香港站检查乘客嘅机票以及咧就旅游证件。咁啊，请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咁啊，即系其实呢段时间都系噶啦。去到机场嘅时间咧，咁啊要预备埋自己嘅护照啊，或者系 boarding pass 啊，个机票啦。咁啊，市民应该咧就留意住电台、咁啊电视广播以及最新嘅交通消息同埋公共运输服务嘅消息。预多少少时间咧，咁啊应该会松动少少，咁啊一样咧可以系去到你自己想去嘅地方嘅。好啦，今日睇睇一样嘢，要睇得远啲，有阵时除咗用只眼睇之外咧，仲要依靠咧就其他嘢嘅。依靠住啲乜嘢咧？就系望太空，梗系要揾个望远镜啦，唔系揾个普通嘅望远镜，揾个哈勃望远镜。大家可能唔知道啦，将光学望远镜送上太空啊，咁啊，好似人造卫星一样绕住地球去到旋转，系天文学家多年嚟嘅梦想。点解要将个望远镜送上太空呢？原来地球嘅大气层啊，对天文观察构成极大嘅障碍噶噃。即使喺远离人烟嘅高山观察，大气层啊入边嘅离层入边咧，亦都会有辐射，依然咧就会令到我哋嘅夜空啊背景咧就发光。咁啊，影响咗一啲要求好高嘅光度测试，大气嘅扰动亦都咧就令到天文学家十分头痛嘅问题啦。大家可能会有咁嘅经验啦，喺呢个炎热嘅下午睇嗰啲路上面咧，见唔见到好似哇，望上嚟一啲热气升上嚟嘅？以前细个唔知，以为海市蜃楼，嗰啲热气，而 热空气就向上流。远方的景物就会不断地浮动而变得模糊的。试想下啦，这个景象如果被望远镜放大了几百倍之后会变成点呢？直头扭曲添啦。在大气的扰动之下，原本在望远镜入面呈现点状的星光可能变得模糊和圆盘，大大减低了就望远镜的分析能力和他们的量度星体的准确程度。所以呢，我哋喺观察叫做外太空嘅时候呢，就要最好啊，就係用一啲呢就已经射咗上太空嘅望远镜。咁样嘅话呢，就可以令到我哋嘅望远镜望得更加清楚，望得更加准确啦。 My God, it's full of stars. 就算我哋而家肉眼望上去係可以睇到部分嘅星空，但係同真真正正离开咗大气层之后睇，完全係两码子嘅事。我自己都好鍾意观星㗎，好似今日朝头早啊，如果而家太阳都应该出嚟啦。今朝我起身嘅时候呢，个天就漆黑一片啦。见到非常非常之多嘅星星，望起上嚟都可以令到人嚟一种心旷神怡嘅感觉。太空漫游，陈奕迅。今日温度21度，朝早起身呢着件风褛啦。 话地球自大限将至，到今天是未有事，未是时候就无谓乱下赌注，去侦察太空怎样住。细星发有动，火星怪物暴涨，可否继续留在被窝之中？金星引力难重，土星能为自动，穿透其中几秒后已经上行动。沉睡变一种伟大，集齐2000个梦，挂在我的襟衫，去换无限个明眼。 可能播呢一首《太空漫游》，令到你会觉得你喺睡梦当中仍然周围飞，飞去边呢？火星定土星定系冥王星飞到好远，不过要翻嚟啦吓。扭开心机听紧阿晨光第一电，翻翻嚟地球嗰度准备翻工翻学啦。 30 seconds and counting。 追踪好人好事好消息，日日输出正能量。 晨光正能量卫星， 今天是11月11日啦。 光棍到唔光棍啊！咁啊，但下个星期十七号嘅时间咧就系长者日啦。社会福利处咧就推出消费优惠嘅活动，咁啊，长者卡持有人可以获得超过1400间食肆以及店铺所提供嘅折扣优惠。啊，社署话到呢一个嘅活动咧，系希望向长者表达咧关怀同埋敬意嘅。今次見到咧就社署籌辦長者日消費優惠活動啊，咁啊邀請咧本地嘅飲食以及零售業界咧就喺當日啊，為持有長者卡嘅人提供一啲特別嘅折扣同埋優惠。社署發言人就話到啦，得到業界嘅踴躍支持，咁啊至今已經有超過1400間嚟自全港18區嘅食肆同埋零售店鋪咧就參與活動。當日啊向長者咧就提供咧就九折或者以上嘅其他形式唔同嘅优惠，参与嘅商户咧就会喺多眼嘅地方咧就贴啊有关嘅宣传海报，咁啊方便咧长者咧就识别嘅。好啦，长者卡计划咧喺1994年开始啊推行啦，透过印发长者卡就俾65岁或者以上嘅合资格香港居民，方便佢哋咧就享用政府部门啦、公共机构以及咧就商户提供嘅优惠同埋折扣。當局至今其實都已經發出了203萬張的長者卡，而現時參與計劃的商號以及機構已經超過2800間了，包括就9100個的零售點或者是分店，為長者提供就多項的優惠。大家如果想知道有關於就是長者日消費優惠活動詳情以及參與食肆和店鋪的資料，可以在長者卡計劃手機應用程式之下可以瀏覽回就社署的網頁 www.swd.gov.hk， 有問題都可以問一下，或者問一下孫問一下弟弟女女怎樣可以看哪裡有優惠，那天17號的時間可以輕鬆出去玩一下。多啲轻松，多啲开心，就可以多啲回复翻青春。年纪唔系一个问题，成日都话最紧要系心态。青春常驻。 叮当可否不要老，伴我长高。星子可否不要老，伴我征途。孩子。即使早知真相那味道，却想完美到去违抗定数，偶像全部也不到，爸妈以后也安好，最好我在意的任何面容都由荡里再由伴侣突然变老去，谈好一个事情可以兑现时，你又已安睡，祈求旧人万岁，旧情万岁，别随便老去。时光这个坏人偏却决绝如许，停留耐些也不许。芳芳可否不要老，再领风骚。家家可否不要老，另创新高。人生恍恍惚惚走到这段路，也只能靠你去提我未老。那段年月有多好，怎么以后碰不到？那些已白发的就如再无声控诉，为何再由荡女再由伴侣突然变老去，谈好一个事情可以兑现时，你又已安睡， 人万岁，旧情万岁，别随便老去。时光这个坏人，偏却冷酷如许，离场慢些也不许。No， 为何再游荡里，再游玩里？祈求旧人万岁，旧情万岁，别随便老去。时光这个坏人，偏却冷酷如许，离场万岁也不许。 张敬轩《青春常驻》，先听听六点半钟的新闻简报，转头回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继续都有晨光第一线陪着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高仲礼报道新闻。港铁表示，由于受路面障碍物影响，天水围区轻铁路线705、706、751同 761P 服务将会延误，港铁人员正在处理，期望尽快恢复服务。另外，除了机场快线之外，今日到星期五，各线轻铁同港铁巴士服务将会在晚上11点半结束，星期六同日就在晚上10点收车。机场快线今日到星期五，每晚11点半起只是来回香港站到机场站，不停九龙站、青衣站、博览馆站。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晚上10点半暂停，香港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的截止时间是航班起飞前90分钟。大批市民昨日到多区商场聚集，有人破坏商店。在九龙塘有一成有便衣警员拘捕几名黑衣人，其后有人冲前，双方打斗，便衣警员用警棍还击，一名相信是警员的男子眼部受伤，警员又在高位发射胡椒球弹，多人不适。到晚上多区仍然有市民聚集，有示威者在旺角弥敦道和山东街交界堵路和燃烧杂物，警方发射多枚催泪弹和胡椒球弹，水炮车和装甲车亦都到场，有市民和防暴警察口角，最后被制服。在将军澳，防暴警察和速龙小队在上德村附近发射多枚催泪弹和橡胶子弹，又进入屋苑范围搜捕。而在大埔和荃湾，警方亦多次发射催泪弹驱散人群。多区昨日有人破坏设施，并多次爆发警民冲突。截至昨晚11点半，警方拘捕88人，涉嫌非法集结、藏有攻击性武器、刑事毁坏、身处非法集结时使用蒙面物品等。警方重申有责任同法定权力进入商场侦查罪案，并采取拘捕行动。一派人寻日下昼在九龙塘有一成商场内破坏商铺，便装警员拘捕几个人。政府发言人表示，蒙面人在多区大肆破坏商铺同公共设施，堵塞道路、纵火、袭警，予以强烈谴责，重申绝对不会容忍暴力行为，警方定必继续严正执法。医管局话，截至寻晚11点，有15人在各区公众活动当中受伤送院，其中7人情况稳定，其余8人已经出院。美国移民团体批评政府再次推出针对移民的政策。移民局上星期建议将申请入籍的费用由目前的725美元提升至1170美元，增幅高达六成，又建议向申请庇护的难民收取50美元的费用。如果想申请工作许可证，又要额外给490美元。如果措施落实，会令美国成为第四个对申请庇护者收取费用的国家。移民局宣称大幅增加收费可以弥补移民系统每年13亿美元的经费赤字，但有曾经担任难民事务官员的人士说，特朗普政府的建议对移民充满敌意，相信移民难以负担这么高昂的费用。天气方面，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亲亲靓猪妈，系我妈咪朱海婷啊！ 翠娜，在工作背后你怎样分配时间给你的家人的呢？ 其实如果在拍剧的时段我觉得真的有点难的。那我尽量跟先生去夹啦，尽量都每一天家里都有大人在这里，可以照顾到小朋友的。 亲亲靓猪妈。 大家好，我是杨卓娜，记得留意星期一早上晨光第一线时段内的亲亲靓猪妈啦。 上埋啲货，走多转就收工啦。 上晒实超载， 多少少怕咩啫？ 条路落车，急弯又多，唔扎好啲货，好易反车噶。 冇事嘅，走啦。 啲货跌晒落嚟啦，后面仲撞车添。 各位司机，载货时记住扎好啲货，超载好危险，仲会影响刹车同转弯。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货车载货要扎稳，切勿超载危害人。 你好吗？我好挂住你啊！唔知道你有冇挂住我 咧？ 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早晨，早晨，早晨啊！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咁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啦。出边嘅天气系天晴，日间干燥，最高嘅气温会去到27度嘅，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啊！咁啊，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最后几日都系天晴干燥噶。而家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揭揭报纸。香港测量师学会举办咗一个咧叫做建构你，即系你，我同你个你啊，建构理想嘅尖沙咀，建构理想尖沙咀，食咗个字啦。一个咧叫做地区发展创作比赛2019，希望啲乜嘢呢？希望啊令到年轻嘅一代啊了解测量师喺城市嘅发展，尤其咧喺活化、保育同埋重建入边咧担当住嘅乜嘢角色。比赛咧就分为 3D 模型、3D 模型以及咧就多媒体两个唔同嘅组别嘅，即系一个系 3D 模型，一个系多媒体。有24间中学，近200名嘅学生咧就报名参加，我觉得都几踊跃啊，系咪？得奖嘅作品咧咁啊喺11月3号至到17号啊，就会喺尖沙咀嘅广场嗰度咧就展出嘅，商场嘅广场入边展出。好啦 ，3D 模型组别嘅冠军啊，咁啊由德望学校嘅中三学生。宋嘉莹啊、吴嘉莲啊，以及咧就系林爱纯同埋咧就系黄思琪，佢哋夺得嘅。佢哋嘅作品咧就以火车嘅 火车路轨连系住尖沙咀唔同嘅地标啦，今日将开埠至今不同时期嘅尖沙咀重现喺大家眼前。咁啊，同学们都话到啦，啊参加比赛嘅导赏团之后啦，对尖沙咀，哎呀，真系有一个更加深入嘅认识。佢话到，以前一直觉得咧就尖沙咀系一个游客区，好多人，而家先至知道尖沙咀原来有好耐历史噶，有好多咧就具有价值嘅建筑，例如系钟楼同埋以前嘅九广铁路火车站等等。啊，呢啲咧都系啲几好嘅历史嘅回忆啊！甚至乎將呢啲嘅回憶咧，就帶到去啲年輕嘅一輩。好啦，另外一個嘅得獎嘅學生啦，多媒體組別嘅冠軍啊，佢亦都咧就係關注尖沙咀嘅文化保育工作嘅。咁啊，呢個作品就透過咧就係互動啊嘅裝置同埋咧就實物嘅交錯展示，等大家咧就可以感受得到不同年代嘅尖沙咀。佢就話到啦。我想以科技保育文化，咁啊不能够咧就由得啊香港嘅文化被历史淹没，所以作品咧将一啲消失嘅文化重现喺香港人眼前，例如咧就系曾造才嘅墨宝等等啦。好啦，睇住佢哋作品之前啊，同一时间啦吓，亦都咧就睇睇一个咧就有关于就运输署嘅消息啊，咁啊喺早上6:40咧就同你哋睇一睇先。咁啊话到啦，咁啊东铁线。东铁线粉岭站及大学站附近的列车服务受阻，请考虑使用其他的交通工具。咁啊，讲多次啦。咁啊，运输署咧喺上午嘅6:31嘅时间就宣布啊，东铁线粉岭站以及大学站附近的列车服务受阻，请考虑使用其他的交通工具。咁啊，市民亦都应该系继续留意住电台、电视广播最新交通公共消息的服务啊。好啦好啦，我哋望翻啲年轻一辈嘅作品先。轮到咧就系梁球居中学啊，有4名中六嘅学生。咁佢哋咧嘅 3D 模型以及短片分别夺得咧就 3D 模型组别嘅亚军以及多媒体组别嘅季军。佢哋话到中学生涯嘅最后一个暑假啦，佢哋几乎每一日啊都系好努力咁样翻到去咧就继续咧就砌模型。由7月啊砌到咧就系9月初，4个人花咗足足咧就半个月嘅时间啊，完成呢一个模型嘅作品。作品亦都分咗3个唔同嘅部分，包括咧就系有社会啦、经济同埋环境。例如利用地下空间为青年人咧就提供一个自修以及咧就居住嘅空间，亦都咧就系提出啦各大酒店嘅地底啊嗰度安装一啲嘅厨余回收管道，咁就可以更加快脆咧就可以令到我哋嘅回收工作咧做得更加完善。年轻人咧，其实佢哋都有好多唔同嘅创作啊，对于我哋嘅社区啊，有啲乜嘢特别嘅见解嘅。有阵时透过呢一啲嘅叫做活动啦，我哋都可以咧多啲了解、多啲理解佢哋心入边嘅谂法。你又会唔会有啲新嘅谂法咧？咁啊，佢哋有阵时谂到啊，原来呢个社会仲有啲乜嘢嘅需要去到改善，令到呢个环境咧保护得更加好嘅。我哋希望我哋嘅世界咧系不断咁去到进步，不断变嘅时候咧，唔单止系变到更加好，而且应该系更加人性化，令到我哋每个人更加爱自己嘅地方先得。 世界变了样。有掌声会直至理想，世界变了样，世界变了样，世界变了样，有不可颠覆的信仰，世界变了样，世界变了样，世界变了样，世界变了样。 Super Moments 的一首歌曲啊，叫做《世界变了样》。看翻咧就系香港电台的新闻消息啦，就话到东铁线火炭至到罗湖或者落马洲站咧系服务暂停。啊，东铁线火炭至到罗湖或落马洲站咧就系服务暂停嘅。咁啊，大家留意住啊最新嘅交通消息啦，一有最新咧会即刻再同听众你哋一齐再睇噶啦。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日日忙，想补下有冇计啊？ 唔使下下补嘅，听住我哋职场便当，一定帮到你啦！光棍，光棍，光棍，光棍，我讲咗四次光棍啦，咪咪姐， 因为一一一一， 系啊，嗱，一一一一咧。而家咧就唔同啦，以前咧就而家变咗系促销嘛， 系 下下都就系讲促销，我哋唔讲买嘢嘅， 系 我哋唔讲买嘢嘅， 系 我哋就净系讲啊，以前啲人都话咧十一月十一号咁啊，好似啊四个男仔企喺度咁样啊，一支弓，个个都一支弓， 系 我哋都希望浪漫啲。 嗱，我系细心嘅，我系细心嘅， 系、 啊、我一定会为嗰四个企咗喺度嘅男丁咧，系啦，做啲嘢嘅。 做乜嘢咧？ 有 啲咩可以为佢哋做咧？啊， 俾饱饭佢哋食咯，系、 哦、 啊， 医饱个肚啊，好紧要。 梗系啦，梗系啦， 医饱个肚咧，先至有气有力。 系啦， 啊，有气有力个人先靓仔啊。 系啊， 有靓仔咁即系点啊？跟住又容易去哇结识新嘅女朋友啦， 系啦，就有着落啦， 有着落啦，啊，出年光棍节啦，冇佢哋份啦， 系啦，冇份庆祝啦，佢哋 咁有咩办法医饱佢哋个肚咧？ 咁我就啲人成日的啊，男人的浪漫咧， 男人浪漫 推介系啲男人浪漫饭咯。 子成嗰、那个唔通就系郑子成传说中嘅火 郑子成饭 系啦。斑腩饭定咩啊？火腩饭，火腩饭， 火腩饭， 斑腩饭都噏埋啲， 都得噶，都系嗰几个啦。 都系 你嘅男人的浪漫饭系咩啊？ 我啊，其实我中意食菜丸斑腩饭。 系咯， 系啊。 我谂嗰啲火腩就系啦，斑腩又系啦。 菜丸斑腩啊。 嗰只叫咩？芙蓉蛋都应该系男人浪漫嚟，系嘛？ 系啊。嗰啲真系又大件夹抵食嘅，啲汁咧，即系嗰啲汁 系 好肥嘅。 系。 但系你又发觉。 嗰啲汁啊，令到你都幾 happy 嘅喎。 有汁有肉係咪啊？ 有汁有肉有菜嘛。 係， 啲菜都有啲 hea 地嘅啦，不過啲好食。 點解你會形容用 hea 咧？ 唔係啊，出邊有陣時茶餐廳真係條菜可能洗兩洗，淥兩淥就抌埋入去飯盒入邊咁啊，俾你噶嘛。 呢個咧都可以列入我自己，即係踩咗一半入 sorry 系列嘅範圍嚟嘅。因為我都成日整嘅，同埋都容易整嘅。同埋都係未唔記得咗推介俾大家嘅景點，咁啊適逢今日光棍節就拎個火腩出嚟啦、 哦，火腩飯啊， 係啊，火腩其實咧點解我會成日整咧？因為我媽咪咧初二十六會拜， 咁撩口，係啊，咁翹口，初二十六人哋初一十五， 初一十五就食齋啦，初二十六咧如果做生意嗰啲咧要拜死啦拜嗰啲叫做咩？ 唔使死嘅，唔使淨係做生意唔好死啦，哎呀神早流流做生意 ，B Y。 初一十五咧就系拜食斋嘅， 初二十六咧死啦，唔记得嗰啲叫做乜。好又话如喂，好初二十六咧， 讲初一十五先，初一十五咧就食斋嘅， 初二十六咧咁咧做生意就会拜啲嘢嘅，我唔记得拜美牙嗰啲啊，拜牙、做牙，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做牙咧通常会有嚿烧肉啊，或者啲烧味嘢啊去拜下啦，系啦，咁所以就成日有烧肉嘅，系啦，咁我有时咧，譬如嗰日烧肉食唔晒咧，咁我通常都会摆冰箱嘅，然后再出嚟 redundant 啊， 随时又可以我嚟做其他餸噶， 冇错，系啦，咁如果烧肉咧，最干掹掹嘅做法咧，就系用姜葱。蒜，爆翻香佢，落我最中意嘅花雕，系啦，就爆翻香佢咧，就新鲜烧肉咁食噶啦。 唔过知得你成日都人比花娇咧，原来成日落花雕。 好句，好句，好句，系啦。咁 如到胃痛。 如果浪漫啲嘅做法咧， 浪漫啲， 系啦，就系、是、 玫瑰螺，唔通浪漫啲就 系 玫瑰螺？ 系啊，就系嗰啲配菜啦，嗰啲浪漫令佢，冬瓜又得， 冬瓜， 丝瓜又得， 冬瓜点会浪漫啊？ 冬瓜又得，炆下佢就浪漫噶啦，你试下啦， 呱呱声咁样， 你炆下佢就正噶啦。呢几个瓜咧，即系我哋将啲烧肉爆香咗之后，将啲瓜爆香佢之后，加啲水，加少少蚝油，加少少豉油，加少少花雕，系啊，冚埋个盖炆下佢，食得。 炆几耐啊？呢个要？ 其实咧，嗰啲瓜淋咗就得噶啦，嚿烧肉熟噶嘛。 咁应该系十零分钟就得噶咯。 其实所以话都可以踩入半个 Sorry 系列里边嘅，快靓正啊。 唔系啊，话俾你听，你就话 Sorry 系列咋，十零分钟对好多人嚟讲啊。真系要用嘥字嚟形容噶， 唔会啦。你化个妆，你做你换件衫，系啊，去个厕所， 搞晒啲嘢先，跟住着咗， 系啦，着咗个火，唔系火都唔怕嘅。你知道你煮滚嘢就系啦，你就知佢其实佢收多少少水，收到一半干咁就叫得噶啦。 使乜咩落嗰啲咩打芡啊、鹰粟粉嗰啲？ 我就好少打芡嘅。你中意你觉得想佢靓啲嘅，就系临尾嗰时落啲芡咯。系啊，但系其实佢一路啲肉。同埋啲瓜瓜菜菜，佢哋收緊汁呢，咁都已经嗰、那个汁就啱數㗎，用嚟送饭㗎嘛。 係咪 係呀。我諗十分真係睇咩瓜，丝瓜咁样啊。丝瓜同冬瓜你切薄片啲，分分钟八分钟九分钟搞掂，唔使十分钟添。 咁、起身即係刷牙之前，你譬如夜晚瞓觉之前就得定啲料。 係啦。 摆定喺雪柜。 係 啦。咁第二日朝头早起身呢，就将啲嘢怼晒落个镬嗰度。 係啦。 跟住文火。 系啦， 然后你就可以去刷牙。 我好多时都系咁嘅，系啦，就刷牙之前咧就开咗个镬搞掂先，然后你可以刷完牙、洗完面出到嚟，可能个嘢啱啱整好煮好啦，系啦，即系譬如你当煮意粉咁先算啦，你嗰朝先烚熟个意粉，你谂下都系几分钟，你刷完牙、洗完面出嚟，系啊，我有时直头喺个厨房隔篱，喺个厨房个瓷盘度刷咯，咪睇住佢咯，都 OK 啊，系咪？ 即系懒中之霸嚟， 系啊系啊，我咪睇住佢咯，咪企喺度咁，我一只手刷住牙，一只手望住个一隻眼就唔係個手望，揭下個蓋望下，係 OK OK， 繼續擦繼續擦咁樣咯。 哇，好嘢喎！ 快靚正係啊！ 除咗呢一個叫做燒肉之外啦，仲有冇即係譬如你話初二十六嘅 任何燒味， 任何燒味，即係譬如油雞啊、切雞啊、鴨啊，有啲臘尾啊，呢類型嘅嘢又得唔得 嘅 咧？ 都可以嘅，都可以用咁嘅做法嘅，即係你覺得，但係你覺得配唔配咯？譬如燒鴨燜，燒鴨燒鵝燜翻呢啲瓜咧，或者燒排骨呢啲咧燜頭先嗰個做法咧。全部都是一系列的我形容，系啦。咁至于油鸡， 油鸡，哎呀，系油鸡 油鸡通常我就会将只鸡变翻手撕鸡咯。 咁就会啱数啲啦。 系、哦， 系啊。如果咁都系烧味得呢几样嘢啫。 嗯， 系啊。 就乳鸽嗰啲咯。 都得噶，乳鸽你都系，乳鸽你都可以当寿司鸡咁食噶，实不相瞒。 系啊， 乳鸽你都可以。 但系人哋炸过嗰啲乳鸽。 系啊，咁你都系嗰个肉啫嘛，你搣翻。 哇，我真系冇谂过乳鸽可以当寿司鸡。 我试过咯，或者烧鹅咁你都可以搣翻，咁你当寿司鸡又得，然后你将嗰啲鸭肉、鹅肉，头先讲乳鸽肉，用嚟加啲菜，加芽菜，加雪菜炒埋，又另外一碟嘢啦。 哦， 系咪？所以其实好开心噶，即系好似话食剩嗰样嘢唔会食剩噶， 嗯， 变咗第二个靓菜噶。 跟住仲要咧就系你攞完嗰啲肉，譬如乳鸽咁样啦，咁嗰啲骨咧又可以我嚟再 熬汤咯。我通常都会熬 汤。呢个套路咧，即系直头好似烧味铺一样。 系啊，烧味汤就系呢个汤啦。 烧味铺嗰啲例汤咧，其实我觉得真系。几有火候喎！ 咁好饮，点解？因为佢有咁多骨俾你煲 啊！系啊，乜嘢骨？你谂下啲日本人整嗰啲叫咩猪骨汤啦，佢又系特登要买一大扎嘅猪骨啊、鸡骨啊，先去熬个汤噶嘛。 系啊， 其实说穿了个套路，咪又系烧味铺个例汤。 冇错，你可以咁形容，系啦，佢个骨就烧过同冇烧过嘅分别啦。 系啦，就系咁样分别啦。咁啊，所以大家喺呢个光棍节嘅时候， 浪漫一番， 浪漫一番。食下呢个有名喎，咁真系叫 浪漫火腩饭 啊！ 好嘢，唔该晒咪咪，拜拜。啊，咪咪真系好嘢，有个浪漫火腩饭啊吓，咪希望大家今日都有机会食得到啦。咁啊，再睇睇一啲咧最新嘅交通方面嘅报告先。咁啊，讲到啦，东铁线沿途多处都有人继续向路轨范围投掷杂物啊。红磡来回火炭五分钟一班车，火炭至到罗湖落马洲站是暂停服务的。咁啊，讲多次啦，东铁线沿途多处有人继续向路轨范围投掷杂物。红磡来回火炭五分钟一班车，火炭至到罗湖落马洲站暂停服务。咁啊，港铁正在安排免费接驳巴士，咁啊，行走受影响嘅路段，咁啊，请乘客咧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以及考虑咧就使用其他嘅交通工具啦吓。咁另外亦都有第二个咧就系话到啊，较早前咧就因为道路状况而封闭嘅道路咧，而家已经解封啦。系边条咧？喺九龙方面，我哋见到咧就系弥敦道介乎山东街以及登打士街。弥敦道介乎山东街以及登打士街，仲有咧就系亚街老街介乎弥敦道以及洗衣街，亚街老街介乎弥敦道以及咧就系洗衣街。咁啊，驾驶人士咧就请尽量忍让。咁啊，市民留意住电台同埋电视嘅广播最新咧一啲有关于交通方面嘅消息啦吓。咁啊，今日朝头早都要特别留意住呢啲交通消息啦。 赠女生火火朱古力也有火心玫瑰今天笑亮倍增因此手红红的我分外变得敏感还未牵情人的手一样是戒指未能依然共

由於多區亦都有交通燈損毀，未能夠就正常運作，駕駛人士在駛經有關路口的時間請加倍小心，注意交通標誌的指示，特別就是留意著就是過馬路的行人安全。過路的行人亦都請盡量去到利用行人天橋和行人隧道橫過馬路，在交通燈損毀的路口橫過馬路的時間亦都應該特別是注意著車輛。今天早上都有幾多就是交通方面的消息，所以即刻找阿 Didi 出來先。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朝早嘅时间，而家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早晨啊 ，Didi。 早晨啊，咁啊，你讲得啱啊。今朝好多交通消息啊，咁先讲翻最重要嘅港铁先啦。而家东铁线咧，由于咧路轨咧有杂物啦，咁所以红磡来回火炭咧就五分钟一班，火炭至罗湖同落马洲站暂停服务噶。火炭至到罗湖啦，落马洲站咧就暂停服务噶。咁港铁咧都安排咗免费嘅接驳巴士啦，行走沙田至落马洲同埋上水咧至到罗湖站噶。咁另外马鞍山线咧石门站附近咧去大水坑方向路轨范围咧都系有杂物。咁而家马鞍山线嘅列车服务咧就受阻噶，马鞍山线列车服务咧都系受阻噶。咁另外天水围轻铁路线啦，705、706、751同埋761P 啦，都系受路面障碍物影响。咁而家服務咧都係受阻噶。咁較早前咧，因為需要封閉嘅道路咧就解封啊，九龍嘅彌敦道介乎山東街同埋登打士街啦，同埋亞皆老街介乎彌敦道同埋洗衣街噶。咁交通燈損毀嗰度咧，小白你講咗啦，我就唔再重複啦。咁都係講嗰句啦，大家真係要小心啊。咁而隧道方面咧，就公主道過海去到康莊道橋面啦，將軍澳隧道出觀塘去到電話機樓噶。咁另外咧都收到啲同事嘅消息啦，觀塘嘅啟田道啊，由於路面有障礙物啦，咁而家啟田道部分的路段需要封闭，来回方向都是挤塞的，揸车朋友留意了。 咁啊，都系要留意住咧呢个交通嘅情况啦。始终咧，即系今日嗰个嘅路面啊，咁啊， 混乱啲啊。 净系朝头早咧，都已经见到咧，就系7:10嘅时候咧，都已经见到咁多唔同嘅问题出嚟啦。所以咧，我哋都要特别留意住呢个交通嘅情况啊，系嘛？今日交通组咧都会全程咧留喺留喺电台呢度啦。随时一有啲咩最新嘅消息咧，都会同我哋联络啦，系嘛？ 系啊，我哋诶好多同事咧都紧守岗位啦，都翻咗嚟喺度诶，要做一啲紧要嘅嘢去通知大家市民啦。 好，唔该晒 Didi。咁啊，天气方面咧，揾阿 Barbie 出嚟先。早晨啊 ，Barbie。 喂，早晨啊，小白。 系，咁啊，出边嘅天气点咧？ 喂，其实今朝早咧啲天气都几舒服 的，我听到你把声好咳喎，已经。 因为我依家咧周围已经都好挤迫啊，咁所以咧都冇办法啦。今日咧可能呢个嘅声音质素咧就真系大家要见谅一下，因为身边比较多人啦吓。咁咧头先咧即系我自己咧见到话周围咧有好多嘅一啲天气啦，咁都非常之舒服嘅。咁同埋咧真系今日各区可能都真系比较多人啦。咁就算咧我即系平时步行嗰段路程咧，都比平时花上咗起码三倍嘅时间先行到去车站度搭车啊。咁啊，而且咧真系交通方面咧。头先听你哋一路讲啦，咁啊自己都经历紧一啲嘅，即系可能需要一啲耐性咧，先至可以顺利翻到工啦。咁啊，所以咧就即系大家都如果要翻工人士或者驾驶人士咧，就自己耐心啲啦，同埋咧都要提早啲出门口咯。預鬆啲嘅時間，咁但係咧，今日希望舒服嘅天氣啦，同埋涼爽嘅嗰個嘅感覺咧，可以令大家心情爽啲咯。 係叫吹到我哋冇咁興嘅啫，我覺得應該係。喂 ，Barbie 介唔介意講下，其實你喺邊區，你見到有啲咩係咪真係多人多到咁，定係個情況又點樣咧？ 嗱，我自己咧就喺沙田區出發嘅，咁今朝早咧就因為即係見到路面都擠塞啦，咁所以咧就都盡量唔想話太，我本身其實咧係諗住行路面交通嘅，咁但係因為咧今朝早即係揾一個路面可以搭到嘅車咧都好困難啊，咁於是咧我嘗試咗大概15至20分鐘到咧我就放棄咗啦。 哇！今日我都知道你係特別早出門口㗎啦，已經 預計咗。係啊係啊係啊，因為你見我今朝早一早都問你，點啊咁我都諗緊揀邊條路翻工，咁但係因為今朝早可能好多人揾車啦，咁我沿路咧咁啊嘗試去揾翻公共交通工具搭嘅時候咧，就見到都有好多市民咧就都同我同一個情況，就係話 call 唔到車，咁於是乎咧，大家都係去翻搭一啲嘅鐵路啊，或者係巴士咁樣啦。咁我自己沿路其實真係好多人，係成咧多人到咧，成好似黃金周咁樣嘅 係嘅。 啊，直头太多人啦，多人多咧，就而家个信号咧都已经差啦。咁啊唔紧要啦，咁啊都收到芭比个信息噶啦。咁啊出边嗰个嘅人啊或者系车咧都比较上系麻烦少少，大家留意住咧，即系路面啊或者留意住电台嗰个最新嘅广播啦吓。呢、這个时候咧，我哋更加需要咧就系、是、多啲嘅爱去到摆喺我哋嘅社会嗰度。因为柏豪，让爱高飞。 无承诺，必须踏稳，倾讲不必认真。如疲累，何用心急想被吻？无期望，走得更近，同样寂寞敏感，陪在咫尺，缠绕满脑是疑问。宁愿转身降温，如果想飞不要等，如果想哭不要忍，如不懂相处为你解困，从头谦逊学爱人，如果伤口比较深，从此不敢相信真心，容许我变一个最绝情男人，若未飞出去，我再徒护荫。人成熟，必须试过损失一些什么，曾遗憾。才学懂珍惜下个，前行吧，亲手放过，来日拾获更多。沉默的我，旁边永远地留咗，仍不知的结果。如果想飞不要等，如果想哭不要忍。不懂相处为你解困，从头谦逊学爱人。如果伤口比较深，从此不敢相信真心，容许我变一个最绝情男人。让你飞出去，我再徒无人。想飞不要等，如果想哭不要忍，如不懂相处为你解困，从头谦逊学爱人。如果灰烬可再生，重新开始相信真心，容许我再走近，终近乎黄昏，原来都可以接受我一吻。 一首歌曲，周柏豪《让爱高飞》，希望多啲嘅爱喺我哋社会嗰度咧飞嚟飞去，咁就好啦。大家相亲相爱最紧要。出边系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继续有特别交通嘅消息同听众一齐睇睇噶。马鞍山线。列车车长在石门站附近往大水坑方向报称路轨有杂物，来回方向列车驶经该段路段的时间是需要慢驶的，整体的车程额外多5至10分钟。留意着，马鞍山线列车车长在石门站附近往大水坑方向报称是路轨有杂物的，来回方向列车驶经该段路段的时间是需要慢驶，整体的车程是额外多5至10分钟的，各位要密切留意着。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来到晨光大学。 早晨，早晨，星期一的晨光大学有我助教朱海婷 Heidi 在这里了，接通了就是我的嘉宾何安达。早晨， 早晨 Heidi， 各位早晨。 Andy， 我们今天就讲一下每年差不多到年尾都会有一些之序，一些是即那一年一些特别值得去回顾或者是关注的事。原来其实我们留意到就是说在无论在我们香港本土甚至乎在世界各地都会每一年都会揀一些可能是最流行最多人讲的用词的。咁都有一个叫 The Collins Word of the Year， 其实系乜嘢一回事嚟嘅咧？ Collins 咧其实系本英文字典啦， 就200年前已经开始创立咗噶啦。 系。 咁除咗佢之外咧，即系譬如我哋听得比较多嘅咧，牛津字典又有年度字啊，剑桥字典都有嘅。 嗯。 就算啊，网上高 dictionary.com 咁都有。 嗯。 咁今次咧 ，Collins 咧佢就抢先咗人哋，我谂几日到啦，就先公布咗佢哋啲编辑选出嚟啊，2019年年度的他们认为最特别的英文生字。 他们是用什么基准去揀出这个位置是即之最的呢 ?2019 之最的呢， 他们会先找一些是突然之间今年里面就比较多人那个容量飙升了的。 嗯。 比如等一下我们讲今年年度选出来的那个词语呢，他就上升了100倍那么多的。 哇。 那然后呢就是一堆那些候选的生字里面呢，就佢啲編輯自己就再喺里面选出嚟嘅。 嗯，好啦，我哋公布喇喎 ,2019 年啊，就係、是、呢我哋话 The Collins Word of the Year 就係、是、 Climate Strike。 Climax Strike， 哦，嗱 ，Climax 识解 ，Strike 亦都识解，两个加埋，其实佢个重新嘅定义系乜嘢咧？ 嗱，系啊 ，Climax 就系气候啦， 嗯， 跟住 Strike 就罢工罢课啊，咁嘅意思啦，两个 直译又唔系气候罢工噶噃， 气候唔识罢工嘅，气候就不断咁转变，咁气候罢工罢课嘅意思咧，其实咧就系因为咧，最近咧，大家都知道气候改变呢样嘢咧。在不同的地方很多国家很多社会运动都是用这个做主题的。 嗯、 用英国为例，就英国现在其实有一个叫做 Extinction Rebellion、 啊、 中文就译了做反抗灭绝，简称叫做 XR、 嗯、 这个运动呢其实就是、有些英国人在2015年呢，其实主要是一些学者来的，就开始发动一个、非暴力但是呢就会扰乱公众秩序的运动，他们就希望可以动员到呢国家里面大约 3.5% 的人口，就是、打破现在的权力的分布啦、 嗯、 就、引起公众的注意呢，就是就着、气候的崩溃啦，生物的多样化就、开始丧失啦、 嗯、 甚至我们觉得人类即是都走向灭亡这条道路啦，咁就一个咁样嘅运动。咁如果大家记得呢，早少少呢佢哋其实试过呢喺啲火车上高呢走咗上车顶唔俾佢开呀咁样。 嗯、 而抗议嗰啲人呢就着晒好靓嘅西装㗎。咁、 嗯、 样都反映到呢就係即係嗰啲其实即係啲可能是大学教授啊啲学者。 对啦，你着晒西装咁样擒上车顶呀。 係呀、啊。 哇 係。咁呢个係一个啦，咁另外我哋都讲过㗎啦，个瑞典嘅女学生啦。Greta 佢哋瑞典係咁讀嘅，啱啱先知道叫做 Thunberg 啊，個拼法就係 T H U N B E R G。咁佢就喺去到聯合國嗰度就發表啲演說啦，就住氣候變化。咁佢亦都發動咗個運動咧，就逢星期五咧就呼籲啲學生咧就罷課一日咁樣嘅。咁、 嗯、 所以 Collins 咧就係捉住咗呢個趨勢啦，就將呢啲運動個統稱啦。就叫做Climate Strike 咁樣、嗯、就做咗今年2019年佢哋本字典嘅年度嘅生字啦。 啊，咁通常我哋話咧，成為咗年度生字之後咧，嗰、那個認受性啦，甚至乎啲人嘅用嗰個嘅量係咪會更加飆升啦？嗱，已經更增加咗100倍啦。咁、啊、再肯定埋佢，哎，今年嚟講咁多人去關注呢一個嘅詞匯嘅話，咁可能更加多人會用噶嘞噃。 肯定會啊！嗱、嗯，我哋都。起碼我哋都要講先啦，講之前我哋都要查下究竟佢嘅來源係點樣啦。咁原來咧係首先用呢個講法咧，叫做氣候罷工罷課嚇，就喺2015年啊11月嘅時候咧，當時巴黎咧就開咗個聯合國嘅氣候變化會議，咁有啲協議添啦。咁而家知道特朗普就話我唔玩啦，即係退出翻啦。 嗯， 咁就係2015年11月咧就開始 就用呢个词语嘅。 嗯，反而我又想关注喎，你通常咁样呢个系大热胜出嘅2019年嘅关键字啦。我又想睇下咧，其实喺本身我哋话 shortlist 咗啊，即系抽出嚟都有机会成为2019关键字，有冇有啲乜嘢嘅其他嘅选择？我又想睇下啊，系咪真系都几流行，或者点解会输俾呢个 climate strike 咧？ 有噶，譬如咧一个宿舍啦，叫做 BOPO。 BOPO 是什么来的呢？ 意思即是 BO 其实就是 body， 是 PO 就是 positive， body positive 呢 都挺好、 啊、对我来讲相当好、啊 嗯、 即是说呢就、正面一点看自己的身体，有个肚腩仔、啊嗯、那些不紧要的、 啊、这个讲多一点先，看看可不可以下年再上榜。另外一个我看到的就是这个啦 influenza， 那不是说感冒那个，是不是就是说我们经常说人家哪个是 KOL 呢，即是一些是不是有影响性的人呢？ 是啊、影响力就 influence 啦、在后面加到 R 就有影响力的人、 嗯、 主要是指网上高一嗰啲叫做網紅啦，嚇、 嗯， 係啊，呢、這個字亦都輸咗嘅。 但其實呢個字咧，我哋深深去諗咧，亦都可以係正面同負面噶，即係要小心去用啊！嗬、嗯。 仲有一個咧，我覺得都比較得意嘅，都反映到最近啲趨勢，就叫做 deep 係深度咧 ，fake 假 嚇 ，D E E P F A K E 深度假， 深度嘅造假。 啊、 就我哋譬如可能大家喺網上都睇過噶啦，有啲片段係用咗。譬如是奧巴馬的影像，跟住佢就好似喺度呢度講緊段説話咁樣啦，啲、 哦、 嘴型啊配曬嘅，好似嘅速度各樣都好似嘅，但係原來成段嘢咧係將佢個頭咧配咗落去第二個人嗰度，咁、 嗯、 你就咁睇咧係完全分唔到嘅，所以佢造假得嚟咧好有。好有深度啊！咁呢種造假， 即 係 唔知係咪賺緊佢？ 就叫做 deep fake 啦。 啊，冇錯，其實我哋有陣時話咧，尤其是你睇好多嘅報紙啊，或者係雜誌嘅文章咧，就會見到啦。啊，有啲字咧係我哋話以前係冇嘅，咁但係隨住個時代變啊，或者大家而家好中意用啲嘅 short form 啊，就會形成咗啲新字咧。其實我哋話好似等於每年我哋睇下，香港啊近期流行啊，或者用啲咩嘅詞彙咧，亦都係有呢個趨勢嚇。 是啊，咁我諗 Collins 呢批字典，即係呢個字典嗰批編輯啦，啲環保意識應該都幾高嘅，因為2018年咧，舊年啊，佢哋選嘅字咧，個詞語咧就係 single use， 即係一次過使用嗰啲咧，即係啲膠嘅刀刀叉叉啊，飲管啊咁樣，咁啊今年亦都係同環保好有密切關係啦。 係啊，都希望就算我哋話成為年度字，都係即係希望係帶出一啲正面嘅信息啊，正面嘅能量啊，咁大家用多啲，亦都代表我哋宣揚緊一啲啱嘅嘢啊嘛，嗬。 是啊，我想跟住好快呢就到牛津字典啦、dictionary.com 啊嗰啲都会陆陆续续出路 嘅。哎呀，咁你继续帮我哋跟进住啊，比较下其他嘅年度字又系乜嘢啊。 好，冇问题。 好，今日多谢晒你 Andy。 好，拜 拜。 晨光大学。 唔该晒 Heidi， 唔该晒 Andy 噶吓。咁最新嘅特别交通消息方面啦，留意住啦。将军澳线调景岭站往北各嘅方向有列车车尾嘅紧急逃生门被人打开，将军澳线服务受阻噶。将军澳线调景岭站往北嘅方向有列车车尾嘅紧急逃生门被打开，咁啊，将军澳线咧服务系受阻噶。咁啊，大家留意住最新嘅交通消息啦吓。而家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今日朝头早咧，出门口嘅时间一定要预留多啲嘅充裕时间。 心着白想起你，当街上没行人想起你，又隔着岸前面也不顾身处在两地，不用记，思忆都猖獗无忌，鬼魅的你引我到旧时远飞，跟他恋爱太乏味，想起你遭遇乱流时想起你，就算落力遗忘你的发肤气味，也只会越望越细腻。来年就算没爱情，日落月升，总会挂念你。应否将爱活埋成感情，继续在。 这冰冷别离，还记得你绝情的一刀，痛到以后没余地。情人就算没爱情，日落月星总会挂念你，相克相爱但同床。 呢首歌曲嚟自 Juno featuring 啊黎明 Leon 啊，歌曲作品啊忘记和记。继头先咧，啱啱先睇完嘅一个有关于将军澳线嘅消息之后啦，咁啊因应东涌站有突发嘅情况，咁啊车站临时关闭噶，东涌线列车现时不停东涌站。讲多次啦，因应东涌站有突发嘅情况，车站临时关闭，咁啊成个东涌站都关闭噶啦。东涌线列车现时咧不停东涌站嘅，咁啊各位咧要留意最新嘅交通情况啦吓。而家21度，先听听七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同交通消息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铁粉岭站朝早六点几，一列往红磡列车停车，车上广播指出路轨上有可疑物品，呼吁乘客使用其他交通工具。在月台上有广播指多个路轨的范围有杂物，火炭至红磡的列车服务维持正常，火炭至罗湖和落马洲服务暂停。有军装警员在场，有警员说短期内不会有列车服务提供。港铁表示，红磡来回火炭将会维持五分钟一班车，火炭至罗湖或者落马洲站就暂停服务。港铁已经安排免费接驳巴士，分别行驶沙田至落马洲和上水至罗湖站。另外，港铁表示，有马鞍山线的列车车长在石门站附近往大水坑方向报称路轨有杂物，来回方向列车驶经该路段的时候需要慢驶，整体车程额外多五至十分钟。多区昨日有人破坏设施并多次爆发警民冲突，截至昨晚11点半，警方拘捕88人，涉嫌非法集结、藏有攻击性武器、刑事毁坏、身处非法集结时使用蒙面物品等。警方重申有责任和法定权力进入商场侦查罪案并采取拘捕行动。一批人昨日下午在九龙塘又一城商场内破坏商铺，便装警员拘捕几人。政府发言人表示，蒙面人在多区大肆破坏商铺和公共设施，堵塞道路、纵火、袭警，予以强烈谴责，重申绝对不会容忍暴力行为，警方定必继续严正执法。伊朗总统努哈尼声称在西南部省份发现新油田，估计蕴藏530亿桶原油，令伊朗的石油储存量增加三分之一，形容是在美国制裁下的好消息。努哈尼说，虽然华府制裁伊朗官员、银行和金融业，但伊朗的经济已经稳定下来，更加说伊朗是一个富裕国家，当地工人和工程师有能力发现大油田，为国民送上小礼物。啱啱收到消息，港铁表示东涌站有突发情况，车站需要关闭，东涌线列车不停东涌站。将军澳调景岭站往北角方向有列车的车尾紧急逃生门被人打开，将军澳线服务受阻。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天晴干燥。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好多交通消息噶，尤其是铁路啦。咁东铁咧，由于路轨范围咧有杂物啦，红磡来回火炭5分钟一班车，火炭至到罗湖啦，落马洲站暂停服务噶。火炭至到罗湖同埋落马洲站咧就暂停服务噶。咁港铁咧都安排咗免费嘅接驳巴士啦，由沙田至到落马洲嘅接驳巴士咧系每一个站都会停噶，中途咧就会接载乘客噶。咁马鞍山线列车服务咧都系受影响噶。咁而家来回方向列车咧驶经路段嗰阵时咧需要慢驶，整体嘅车程咧额外系要多5至10分钟。咁而将军澳线嘅调景岭站去北角方向咧都系有影响噶。而家将军澳线嘅服务咧都系受阻，咁而东涌站咧有突发情况啦，车站临时关闭噶，东涌线列车而家不停东涌站啊。东涌线列车而家不停东涌站噶，咁另外啦，东涌线而家香港站来往青衣站咧就4分钟一班，香港站来往欣澳站咧就12分钟一班嘅，咁大家留意翻啦，咁沿途咧都好多嘅特别突发情况噶。咁讲翻隧道方面嘅情况啦，咁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咧排翻去康庄道桥面。咁讲翻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啦。由于管道里面慢线咧系有障碍物啦，咁而家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对出。咁将军澳隧道出翻九龙啦，龙尾就喺香港单车馆噶。咁路面情况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泽安村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观景台噶。咁其实而家路面咧好多都系挤塞噶，都系受杂物影响啦。而另外啦，龙翔道来回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都是挤塞，去荃湾方向龙尾就虎山道桥底，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近住落山道就挤塞，车龙排到九龙城回旋处，旧清水湾道去平石啦，龙尾就飞鹅山道，新清水湾道去平石啦，车龙排到去腾龙台，咁秀茂坪道啦，去翻蓝田方向啊，近住康华苑一段挤塞，龙尾咧就喺宝林路啦，近住安达臣道噶。咁喺新界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中文大学一段咧就非常之挤塞啊，龙尾排到去运头塘村噶。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富大村。咁揸车朋友留意。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李太，唔该晒你帮我妈咪买嘢啊！ 唔使客气，你成日教我个仔做功课，我唔该你就真。 妈咪，今日姐姐教咗我嘅新词语，叫轮舍，我仲识做嘅添。难得系轮舍，有时你帮下我，有时我帮下你咁啦。 轮舍嘅帮助一直都喺身边，请支持香港青年协会轮舍第一计划。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系佢又唔似系佢。 同埋连 Jenny 自己都未听过呢个自己，除咗 EDM 系新嘅音乐尝试之外咧，今次佢仲同英国著名 DJ 以及音乐人 Jess Jones 跨地合作。改编自嚟自陈耀心，监制系 Jess Jones 加上 Fred Gibson， 高级 producer 系 Alex 风。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 ，Jenny 李恒毅《喘息空间》。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O、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七点半钟翻到嚟之后，国际新视野，早晨啊 O， 早晨啊小白，今日咧同你讲下呢15个咧旅行啊经常有嘅习惯，睇下你有冇中咗几个啊吓咁啊，因为咧都几得意，我自己咧中得几多，所以想同你分享一下 旅行习惯啊。 系啦，嗱，第一咧就系储起旅行嘅车票啦、门票啦、宣传单张嗰啲咯。 哎呀，我以前有噶，不过而家冇啦。 因为日本嗰啲车票咧好型噶嘛，即系譬如你搭JR 咧，旧时咧。张纸仔咧，代官山嗰啲咁样写住，由边度到边度咧？嗰啲日本车飞咧，其实系好有型嘅。仲有嗰啲打卡嗰啲咧，即系 chop 一 chop 落去嗰啲咁样。 而家好多时咧，佢哋譬如日本都系用嗰啲电子化啦。咁、但系有一啲嘅列车咧，佢哋仲系沿用翻咧以前有人咧去到打窿嗰种嘅方式。如果你话坐长少少嘅，其实佢哋都仲有人喺度 check 飞嘅，都仲会打窿嘅。 其实好型嘅呢一个，记得咧当。 好人性嘅成件事， 古巨基有只大碟咧，佢系附送一张日本车飞噶嘛，咁、但系嗰张日本车飞就系、是、即系配合翻佢主题啦。咁我觉得哇好型、哦，同埋你知啦，我哋细个啊好沉迷日本噶嘛，即系觉得哇日本张车飞咧都系型啲嘅，设计独特啲嘅咁样啦。所以细个嘅时候有储嘅，不过储到一个年纪就冇咯，因为 唔储咯。 同埋一搬屋咧，你所有储嘅嘢都会冇晒，唔知点解俾人掉咗定点？ 开始展望将来啊，储嚟做乜咧？唉，自己再去再攞啦。 可能都系啊吓。咁啊，第二咧就系、是、去到一个陌生嘅城市咧，乜都影一餐啊。你会唔会咧？ 会 咁咪啱啊！呢个习惯都系啱嘅，但系我都识一啲朋友， 特别呢个年代梗系影相啦。 但我识一啲朋友咧，去到一个陌生嘅地方旅行咧，佢系影一两张地标性嘅相嘅啫。咁佢唔会食物又影或者。影勁多咁樣咯，但係我哋都會傾向啊，影多啲，即係叫做睇過之後都希望啊留低個影像啦，等第時有得 up 下睇下咁樣咯。咁、但係有啲朋友真係去旅行咧，唔影相喎，齋用眼睇咁樣。咁嗰啲又係另一個玩法啦。 佢哋咧就係諗住附近實有朋友會影相噶啦，使乜自己影啊？自己俾心機睇仲好啦。 係啊，咁啊，第三個習慣咧就都幾得意，唔知你有冇啦？我都會想嘗試嘅，就係咧學識用當地嘅語言講你好或者講多謝。 呢個會喎， 會啊會啊， 呢個會啊。 譬如你啊，我未去過西班牙啦，但我想象中自己都會去到西班牙嗰啲都會 hola 咁樣，即係都會講下呢。咁你覺得好似好當地咁樣嘛？ 去到夏威夷考到下， 係啊，譬如法文咁樣，譬如你多謝人啊 ，merci beaucoup 咁樣，你可能賣弄一兩句，但人哋一聽就知道你其實淨係識呢句咯。不過俾當地人知道，其實你都有心想用一用當地嘅語言。我估日本都係啦，即係嗱小白你操流利日語咧，咁啊當然溝通冇問題啦。但係有陣時有啲日本人咧都見到你又打招呼用日語，叫做多謝又用日語咧，個感覺都好似親切啲嘅，係咪？ 會親切係啊。咁如果我印尼咁，譬如我去印尼玩咁樣。我都會用翻當地嘅語言同當地人傾偈嘅。 係啊，咁啊，倍添親切嘅感覺啦。咁又講下呢一個啦。嗱，如果你去到一個咧自己唔常去嘅地方或者國家啦，咁你行行下咧，覺得喂好肚仔餓喎咁樣，咁你揀咧一間咧排曬長龍嘅鋪頭啦，定還是係揀一間冇人入去嘅鋪頭咧？ 如果係一個遊客咧， 係啊。 我會咁排長龍嘅， 係啦，真係咁、 不過有啲 case 咧係咁樣嘅， 佢排長龍排得真係好犀利咧。另外嗰間係可能冇人啦，或者少人啲咧，我會上網 search 下， 啊、 即係點都睇下啲食評。其實而家個個國家咧都有嗰啲食評喺網上邊睇噶啦。 係啊， 咁點都睇少少先，睇下係 啱啱自己食都好啊， 係冇咁好啊，定係差啊咁樣。 係係係，咁都係啊，大家去到第四個習慣咧，都發現啊都有喎、啊。咁第五個習慣咧，就估計咧都係啲文青系嘅會多啲啦。就係、是、咧平時咧就唔中意寫字或者咧打長篇嘅文章嘅，但係咧喺旅行嘅時候咧特别咧有一个诗意大法咧，就会用长嘅文章去记录低咁样咯。 嗯， 你会唔会啊，小华呢、這个？ 我会 长篇文章记录咧。咁你因为写稿啫，或者商业考量啫。咁如果纯粹感情嘅情感上，会唔会去到第二啲地方都啊想写多啲嘢咁样咧？ 感情方面会，但唔会写好长。 系系系，即系未必千字文，但系都会记录低当时嘅感觉啦。 少啦呢、這个，因为如果你话如果要记录低嘅话咧，可能。靠相啊，或者靠片咧、啊，可能仲好玩咯、 啊。哦 ，OK， 咁啊，各人有各人嘅方法啦。 总之都系留低啲嘢啦， 系啦，暂时落嚟咧都中得几多吓。接住落嚟呢一个咧就我同小白咧就观察到。我觀察到啲人都係咁嘅，啊，唔知道你認唔認同？就是、旅行嘅時候咧，就毫不猶豫咧，著一啲平常都唔敢著嘅衫。意思係乜嘢咧？就係、是、可能有啲女仔啦，喺香港咧都哇好保守嘅咁樣啊，著小背心又唔會著啊，咁啊 bikini 又唔會著啊，但係咧去旅行嘅時候咧就會大解放。咁、 嗯、 啊，会着得小布一啲啊，或者泳衣方面都会挑选一啲性感一啲啊。我有阵时见到面书有啲相识嘅朋友咧，都倾向系咁嘅，即系香港啲沙滩咧都着得几保守下咁样啦。咁、但系咧去到外国嘅时候，哇咁大派冰淇淋咁样， 系啊，系两个人嚟噶，有啲 系咯，真系会 去到外国都系两个人嚟噶。 喂，呢个你都认同啦，系咪先？即系虽然我哋自己男人冇乜嘢好露或者冇乜好睇啦咁样，咁、但系我哋就冇啊。我觉得女士就会有机会大啲咯，咁样。好啦，咁啊，快速数埋咧之后嗰几个有冇机会都系 focus 喺女性方面多啲嘅。咁啊，包括咧就系、是、喺香港咧就未必咧睡前会敷面膜嘅，但系咧喺旅行嘅时候咧就带去十日旅行咧就带足十日面膜去，咁啊晚晚敷咁样咯。我都识有啲女性朋友系咁嘅，系咁啊做呢啲事，咁呢个就未必关我哋事啦。 系啊，呢、 這 个 系啊，咁啊喺香港之后咧， 系 啦，喺香港之后咧七点之后就唔食饭，但系咧喺外国咧去旅行嘅时候咧，哇几夜都食啊！几夜嘅宵夜都食啊，几夜都饮啤酒啊， 咁又放纵自己嘅。如果你去得玩， 系啊， 呢啲都几好啊，系咪？ 系啦、啊，呢啲咧习惯咧，可能大家都几有共鸣啊。唔好讲习惯啦，几有共鸣嘅一啲位啦。好啦，去到第十点啦吓，咁就系啲手包同埋咧贵重嘢会摆喺枕头底。即系瞓嘅， 我呢个我唔会， 你会唔会啊？ 我呢、這个我衰啊， 我会、啊。 其实我去到外国咧， 系 就 戒心反而会放低一啲啊。 我去到外国，我都系即系周围放啲嘢，系、 哦、 啊。 你可能好人一世平安啊，咁我都几 我信、啊，我信好人一世平安噶。 我都信，咁你收咁多嗰啲图片，实会平安。不过我自己就个警惕心都强嘅，所以都想摆喺枕头底啦。估计收音机旁边你好多时去旅行，特别去东南亚啦，治安有啲唔太好嘅国家咧，都会咁样做咯。咁就最后讲埋呢一个啦。去旅行嘅时候咧，就中意行路多一啲。即感受一下个城市，就唔中意咧。叫做 A 去到 B 呢个地方咧，就定点啊。一上车一落车就系个景点。你中意咧啊，用脚如果系短距离，譬如十分钟去到下一个景点咧，你就由 A 点咧就直接行到去 B 点咁。 我谂呢个同香港人咧成日话想喺香港慢活咧系好有关系。喺香港咧，其实例如咁讲， 慢活唔到系咪？ 尖沙咀去旺角，其实行路都行到噶， 系噶。 系咪？ 但大家唔会选择行路 啊！大家唔会选择行路噶嘛？系咩人会喺即系唔系话咩人？香港好多人都会咁行，我自己都会咁行嘅。但系好多时就系、是、譬如外国嘅游客嚟到香港咧，佢哋尖沙咀去旺角咧，佢哋又会选择行路噶。 系啊，佢会发觉咧，喺尖沙咀行去旺角咧，会经过佐敦啦，经过庙街啦、油麻地啦嗰啲咁样，咁啊觉得哇，好多嘢睇得到。可能观光嘅心态同你喺呢个地方生活嘅心态又有啲唔同啦。 所以最紧要咧系个心。 心態問題，係、 嗯、 咪？如果你喺香港都能夠抱咗個慢活嘅心態嘅， 好啊！ 哇，你日日都尖沙咀行旺角冇所謂啦。 我哋一齊喺朝頭早吸啖氣，嘗試慢活過一個朝頭早先。如果你唔趕時間出門口啊，大前提係 慢活咧就好難嘅。不過咧，即係朝頭早嘅時候咧，就真係要快同埋留意住咧，就係呢個交通嘅消息啦嚇。咁啊，運輸署喺上午7:28嘅時間就宣布，東涌線列車預計需要額外行車時間，請為行車預留充裕嘅時間啊嚇。咁啊，市民咧就請繼續留意住電台電視。台嘅最新交通以及咧就公共运输嘅消息。好啦，另外咧就再睇埋呢个将军澳线调景岭站往北角方向有列车车尾嘅紧急逃生门已经系收回啦，已经系收回啊吓！将军澳线服务逐步回复正常，讲多次啦，将军澳线服务逐步回复正常。另外啊，马鞍山线由于石门站附近往大水坑方向有杂物，以及啊。恒安站被纵火，恒安站被纵火。咁啊，石门站来往乌溪沙站列车服务暂停，系石门站来往乌溪沙站列车服务系暂停噶。现时大围站来往石门站六分钟一班，大围站来往石门站系六分钟一班。咁啊，而家正在安排紧啊接驳巴士咧，就来往石门至到乌溪沙。咁啊，中途不会停恒安，中途不会停恒安啊吓。好啦，另外啱啱又有最新嘅特别交通消息啊，黄埔站消防设施被破坏。黄埔站消防设施被破坏，咁啊车站临时关闭，黄埔站系关闭啊吓，列车不会停黄埔站。观塘线列车现时以何文田站为终点站，讲多次啦。黄埔站消防设施被破坏，车站临时关闭，列车不停黄埔站。观塘线列车现时以何文田站为终点站。 歌曲 Edgar 江海嘉 Two at a time 好啦，咁啊睇睇最新嘅特别交通消息先。咁啊，观塘线石硖尾站往调颈岭方向有列车嘅紧急逃生门被人打开，观塘线服务受阻。讲多次啦，观塘线石硖尾站往调颈岭方向有列车嘅紧急逃生门被人打开，观塘线系服务受阻嘅，大家留意住。 香港电台第二台。Yeah!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保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啊嚟到啊，就系啊7:54啦。今朝 sport 保你啊，都提一提你啦吓。出边嘅室外温度21度，相对湿度88%。两季啊，咁啊遭到咧就系啊只脚咧重创嘅推特人前锋啊。哥顿希活咧咁啊复出啊，咁啊好难先至可以咧就系重返呢个巅峰。咁但系喺上个星期六嘅常规赛作客马刺嘅时间咧，再因为左手手掌骨折受伤，暂时复出系无期噶。虽然佢哋仍然咧就凭希和加加上咧就系 J 布朗啊合均56分啊，作客以135-115轻取马刺。咁但系球队更加担心嘅咧就系后卫嘅希活嘅伤势。希活咧喺第三节啦，最后一分钟嘅时间啦，防守嘅时间就被马刺嘅中锋咧就撞到手部，经过检查之后证实左手手掌骨折啊。篮球员最惊嘅梗系手掌骨折啦，足球员最惊嘅咧都系只脚咧，唉，又俾人踢到。好啦，睇睇啦，上季斗到难分难解啊！曼城同埋利物浦啊，今季一如所料咧，都系弹出嚟噶。意想唔到嘅咧，就系有几个共通点啊！佢哋同样咧都喺积分榜上面啊，仅仅咧系四支累积超过20分嘅队伍嚟噶。咁啊，换言言之咧，都见得到咧，佢哋个成绩非常之彪炳啊！今年啊，可以话系斗到难分难解啦。好啦，除此之外咧，仲有啲嘅消息嘅，例如系啲咩咧？仲有啲纪录嘅噃，射手嘅纪录。好啦。分别嚟自几队唔同嘅球队嘅，第一皇家马德里，皇家马德里啊，咁啊啱啱咧就作客咧就赢咗伊巴啦，4-0啊，斯朗拿度离队之后啦，咁啊奔斯马今季越战越勇，咁啊金将除咗梅开二度之外啊，亦都咧就系今季第11场啊，西甲累积9球3个助攻，截至到星期六喺射手榜啊独占鳌头，入球率啊更加咧就系加盟以嚟最高啊！球队呢个系斯丹啊，开始识得用呢一位球员啦。好啦，另外一位就系嚟自巴塞嘅美斯，喺西甲方面咧，4-1咧就赢咗切尔达啦。美斯啊，咁啊金将咧就操刀啊12码就开纪录啊，同埋咧就连入2个嘅罚球，继12年啊5月之后再次咧就完成死球嘅拇指戏法啊，即系3个都系死球啊，定点射球嚟嘅。巴塞嘅教练咧亦都话到啦，佢嘅死球技术已经去到顶峰啊。对手啊，一见到美斯要射罚球嘅话咧，都惊一惊啦吓。好啦，另外一个拜仁，拜仁4-0咧就赢咗蜜蜂兵团多蒙特啦。绿袜仔金将咧就攻入2个嘅纪录啊，2球嘅纪录啊，破咗咧就是、多项嘅纪录，包括咧就成为德甲史上啊首位开季连续11场啊都有咧就系、是、入球嘅球员，同一时间啊同期入咗咧就系、是、16球，一球之差超越咧就是、光炸基梅流51年之前嘅旧纪录。好啦，除咗咧就睇下足球同埋篮球之外咧，再望下有关于咧就系单车方面嘅消息啦。今站啊，李慧思咧就喺劲轮赛初赛咧就已经受到严峻嘅考验啦。咁啊，导致李慧思咧就喺咁严峻嘅赛程底下咧就炒车出局啊！世界杯场地单车赛啊，格拉斯哥站发生意外，今日香港嘅牛下女车神李慧思喺当地时间星期六，香港时间星期日嘅凌晨咧，咁啊出战啦，竞轮赛第二轮啊，6个人比拼嘅时候，咁啊怀疑同其他嘅车手咧就发生碰撞，连人带车咧就倒地，咁啊结果咧就被判未能够完成而出局噶。幸好咧就李慧思伤势就唔系算严重嘅，能够出战咧喺今日凌晨啊进行嘅争先赛。以往牛下女车神咧，曾经喺竞轮赛都发生多次嘅意外，包括咧就系2016年啊里约奥运竞轮赛第二轮，佢同埋澳洲选手咧就系撞正，咁啊最终咧就无缘奖牌。特别咧就系2013年啊，咁啊全国赛咧就被夹撞之后咧，令到佢咧就面上边亦都咧就系留有疤痕噶吓。 咁我哋當然希望咧就香港嘅選手咧，除咗係做出好成績之外咧，仲更加咧就要留意住安全嘅問題啦嚇。好啦，另外就係長跑天后姚潔晶啊，創咗咧就係新嘅香港成績，值得可喜可賀嚇。呢一名本港嘅田徑猛將啊，喺尋日朝頭早出戰咧就係日本細田谷半馬拉松賽，最後咧以1小時12分52秒咧就係衝線噶，將四年前自己所創嘅女子半馬香港成績咧就推前五秒。咁啊，魏力爭啊，出年夏天嘅東京奧運馬拉松咧入即係攞呢個入場券啊，打咗一個咧就係強嘅強心針啊，厲害厲害！今年31歲嘅姚潔晶啦，咁啊，今年嘅成績相當之彪炳啊！七月出戰咧就澳洲黃金海岸馬拉松，成功打破咗咧就封神15年嘅女子全馬香港成績，所以話咧香港嘅運動員啊成績的而且確咧就係越做越好嘅，希望大家咧就為多啲香港嘅運動員加油打氣啦嚇！出面嘅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80%。呢个时间先听听8点嘅新闻简报同埋交通消息，转头翻嚟有彭爷爷同花别嘅晨光第一线。 消散。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天晴干燥。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消息啊，好多铁路啦，同埋路面嘅情况咧都系好挤塞噶。咁先讲翻铁路先啦，东铁线咧由于路面咧系有依一个杂物啦，红磡来回火炭5分钟一班车，火炭至到罗湖啦、落马洲站咧就暂停服务噶。咁而家咧已经安排咗免费接驳巴士啦，来往火炭至罗湖啦，同埋至到落马洲。咁而马鞍山线嘅列车咧喺石门站附近啦，由于系有杂物啦，来回方向嘅列车驶经依一个路段咧。时候咧需要慢驶，整体嘅车程额外咧系要5至10分钟。咁而东涌站咧有突发情况啦，咁而家车站临时关闭，东涌线列车咧而家不停东涌站啊。咁而家香港站来往青衣站4分钟一班，香港站来往欣澳站12分钟一班。将军澳线调景岭站去北角方向咧，列车车尾嘅紧急逃生门咧较早前俾人开咗啦，咁而家咧就系收回噶，整翻好啦。咁而家将军澳线服务咧就逐步回复正常啊。将军澳线的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咁另外，黄埔站的消防设施被破坏啦，车站咧系暂时关闭嘅，列车不停黄埔站。观塘线列车而家系以何文田站啦为终点站，咁调景岭站来回何文田站列车服务咧就维持3分半钟一班。观塘线嘅石硖尾站去调景岭方向咧，亦都系有列车嘅紧急逃生门咧被人打开啦，观塘线服务受阻噶。咁而西铁线啦，天水围站去红磡方向嘅路轨范围咧有杂物，咁有乘客咧阻碍列车嘅车门关闭啦，咁同埋有多个紧急掣咧就被按动噶，所以而家西铁线嘅服务受阻。荃湾线的葵芳站都是紧急逃生门被人打开，荃湾线的服务就受阻，大家留意了。讲回路面和隧道先，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大老山隧道现在沙田入口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沙田医院，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龙翔道桥面，而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排到去香港单车馆。在路面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泽安村一段挤塞，排到去观景台，而龙翔道来回方向近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去观塘方向排到北架山花园，去荃湾方向龙尾排到虎山道桥底，旧清水湾道去平石龙尾飞鹅山道，新清水湾道去平石车龙排到去白石窝，秀茂坪道去蓝田方向近康华苑一段挤塞，龙尾都是排到宝林路近安达臣道，3号线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就挤塞，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挤塞啦，龙尾排到亚街路街。喺新界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中文大学一段咧就非常挤塞，咁车龙好长噶，排到去康乐园。大埔公路马料水段去九龙方向啦，挤塞，龙尾排到大埔滘。昌荣路啦，和二合道交界来回方向都系挤塞。咁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富泰村。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早晨啊，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吓，今日咧嚟到系啊2019年11月11日呢一个嘅朝早啦，时间嚟到8:12噶啦，咁啊由于咧好多交通嘅信息咧都会为大家咧详尽咁报道，咁所以就我哋喺啊8:00后嘅呢一节嘅晨光第一线咧迟咗少少咧就同大家喺空气中见面，咁啊我彭仔咧都系迟咗好多日咧同大家喺空气中见面，因为上个礼拜咧就抱恙，咁啊把声咧又唔生声，咁啊又有咳，咁啊所以免得咧喺呢个直播室咧就传播病菌咧，所以咧就封咪咗几天嘅。咁啊辛苦我哋团队嘅其他嘅成员啦吓，咁啊喺今天咧就除咗有我彭仔响树咧，依家咧仲有 Barbie 喺度嘅。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彭仔，早晨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嘅朋友。 系啊，我觉得咧，首先我都听得出啦，你把声同我都真系 不相伯仲啊！ 大家斗衰咁样好似， 我唔想同你斗衰嘅，其实。 唉，我哋都要加把劲啊！咁另外啦，香港人咧都系一样加把劲啊，不论你喺咩岗位都好啦吓。咁今天咧，大家都预咗咧，就喺早上咧呢个翻工翻学嘅繁忙时段咧，会比较论尽一啲嘅。咁所以大家咧，其实都有个心理准备咧，就预早咗出门口。不过有阵时啲嘢咧，即系人算不如天算嘅。你预早几多咧？可能都是会有即是你不想见到的情况出现的，譬如有最新的交通消息就这样说，就说港岛线港铁方面，港岛线上环站有列车的紧急逃生门是被人打开的，港岛线服务受阻，这个最新消息了，就港岛线上在这个上环站就有列车的紧急逃生门被人打开，咁港岛线的服务咧受阻嘅。咁喺今天咧，其实就不论你系用呢个公共交通工具啊，还是系坐车啊，还是自己揸车啊，定系搭的士都好啦，都可能会遇上路上嘅情况啦。譬如今次我哋喺啲通讯软件嗰度咧，互相去即系问候大家嘅时候，就阿Barbie都话。架小巴俾遇上有掟嘢 系 嘛？ 系啦，就系、是、都吓咗一跳嘅，因为我自己今朝早个交通情况都阻塞嘅，本身谂住考虑陆路啦，就都等咗好耐都冇车，咁啊，于是都系选择铁路啦，咁但系都遇上咗阻塞嘅情况，咁后屘即系再接驳翻嚟嘅时候咧，就有杂物就砸中咗个车身，咁都吓咗一跳嘅真系。 彭仔自己咧就的士回台啦吓，咁就路面上咧遇上两次嘅阻路堵路啊，堵路啦吓，咁直头都系见到前边红绿灯位停咗，跟住前面啱拉啲嘢出嚟啊，咁样点好咧？咁样啊，咁的士司机同埋其他嘅路面嘅司机咧，咁都系其实各有各嘅自己嗰个嘅目的地啦。亦都各有各嘅諗法啦，大家互相尊重啦。咁有一啲咧就會落車啦，於是自己落車啦，就幫手搬走嗰啲堵路嘅物件啦。咁然之後先可以有翻條路出嚟行啦。咁當其時咧都會係明白理解嘅，即係路面使用者咧都會係好興嘅。咁當然又互相指罵咁樣啦。咁但係就即係啲情景咧，我都即時都唯有就同司機大佬講。唔好咁兴，系我哋冷静啲，系啦，因为我都惊咧，即系有阵时咧啲情绪一涌上嚟嘅时候咧，会影响嗰个驾驶态度啊。 系啊，其实都系噶， 即系你清咗个路面，跟住你仍然要驾驶嘅时候，你要回复翻一个即系冷静 啦，要平静啲个人。 系啦，咁如果咪都系担心你跟住会有啲乜嘢嘅乱子出咗就唔好啦，系咪？咁大家都系啦，香港人其实呢轮咧，我觉得其实今天早上啦，喺呢个路上面咧，大家即系塞紧嘅时候咧，最需要嘅就系冷静同埋耐性咯，啊，即系沉住气啊！我哋要沉住气，如果唔系，即系都担心咧，大家啲情绪咧受到影响困扰啊！咁啊，我哋一齐好好咁样度过今天啦。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好啦，时间嚟到啦，早上嘅八点啦，系十七分噶啦吓。呢、这个时候咧就有啊，我哋请嚟咧财经界嘅朋友啦，就系、是、有嚟自咧系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嘅。早晨，温卓培。 早晨啊，彭仔。 系咁啊，今朝咧就先同大家咧回顾一下咧喺呢个上个星期咧啲外围嘅情况之前咧。有个交通消息要先讲咗先吓，呢、这个亦都紧要嘅，就系、是、运输署咧喺早上嘅八点十分嘅时候讲到，就系因道路状况啦，下列道路交通系繁忙嘅，有龙翔道近黄大仙中心来回方向，同埋吐露港公路咧近马料水方向来回方向吓，咁大家注意多一次啦，就龙翔道近黄大仙中心咧来回方向啦，吐露港公路近马料水来回方向都系特别交通繁忙嘅，请大家咧驾驶人士注意啦。好啦，咁啊交翻俾阿温卓培啊，同我哋先睇咗上个礼拜系咪外围有啲嘅情况咧，都会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咧。 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我哋見到咧就美國總統嘅特朗普咧就突然間咧就講咧就話冇承諾，中方咧就話已經咧係對已徵嘅關税咧會作出撤銷嘅。咁呢一個講法嚟講嘅話咧，明顯就對個市場帶嚟陰影啦。咁但係咧就市場咧基本上都習以為常啦，因為特朗普講嘢咧就經常喺度變化嘅。咁所以咧我哋見到咧上個星期五咧美股三大指數咧股票指數咧基本上咧都係創咗歷史高位嘅，即係收市價計算。咁而我哋見到咧避险功能嘅日元嘅汇价咧，亦都冇因为咁咧而转翻强嘅。咁啊，另一方面嚟讲嘅话咧，上个星期咧都中国有啲嘅数字出嚟都相当之利好嘅，譬如好似十月份啊，嗰个出口嘅数字嚟讲嘅话咧，就只系轻微咧就按年回落 0.9%， 咁啊比九月份嘅 3.2% 嘅跌幅咧就系少好多嘅。咁但系咧当然啦，面对住中美嘅贸易嘅个摩擦嘅扩大啦，咁我哋见到咧喺十月份咧已经系连续三个月嘅出口咧按年比咧系出现下跌嘅情况，咁所以咧都唔可以话唔严重、唔严峻嘅。 系咁但系呢个中国嗰个十月份嘅呢啲数字咧，嗰个赚钱能力依然都仲系有嘅，系咪咧？ 系啊，咁我哋见到咧，因为佢个入口都减少啦，咁所以你就见到咧，就中国十月份嘅外贸嘅盈余咧都能够咧系保持喺428.1亿美金嘅，咁比起九月份嘅396亿咧系仲要多丁丁嘅。 丁丁咁多，但系都叫系有啊，系啦，好啦，咁啊，今个礼拜啦，今个礼拜嚟紧，我哋要注意有啲咩嘅外围嘅情况啊，以至到有啲特别嘅事故需要大家留意咧。 今個禮拜咧要留意嘅因素咧就特別多嘅。喺今個星期有四項嘅因素我哋要留意啦。首先嚟講係星期二咧，係金磚五國嘅領導人咧就將會咧係會面嘅。咁金磚五國我提提大家啦，就係中國、巴西、俄羅斯、印度同埋南非啦。咁佢哋五個國家嚟講嘅話咧，相加咧就相等於全球嘅三分之一嘅經濟嘅比重嘅。咁所以咧，當如果佢哋係喺個會議度達成啲咩協議嘅話咧，咁係會對全球咧個經濟會有舉足輕重嘅影響，所以唔能夠忽視噶。咁第二樣嘢要留意嘅就係星期三啦，因為星期三咧美國將會公布通脹數字啦。咁同埋咧喺同一日嚟講嘅話咧，聯儲局主席嘅鮑威爾咧就將會喺國會嘅聽證會度咧就講解咧佢對最新美國經濟嘅睇法噶。咁喺上個月嘅議息會，我哋記得鮑威爾咧就暗示咧就話個減息嘅周期啦，有機會就告一段落啦。咁我相信市場咧都好想聽清楚咧，究竟鮑威爾咧佢點樣睇法最新嘅貨幣政策嘅方向噶。咁而喺第三件事要留意，我覺得呢件事反而係個重頭戲，大家要聽住啦。就喺今個星期四，美國咧就將會對汽車同埋汽車零件咧，所以要徵收嘅25% 嘅關税咧，佢個六個月嘅豁免期咧就將會屆滿嘅。咁而家嚟講嘅話咧，美國總統特朗普究竟佢係會係繼續豁免呢啲關税啊，定係會即時徵收咧？咁呢個咧，我相信咧對市場咧會有好大嘅影響嘅。嗱，喺汽車嚟講嘅話咧。重点我哋要留意咧，就系欧洲汽车啦，欧洲同日本嘅汽车咧，佢系进入美国市场，系进入得最依赖美国市场噶。咁所以如果美国真系要对入口汽车同埋汽车零件征关税，同埋系25% 嘅关税嘅话咧，咁随时咧会对欧洲啊、对日本啊个经济造成个冲击系会较大噶。咁所以呢个系要真系要留意住噶。 系咁啊，系仲有第四样啦。 系啦，第四样事项系乜嘢咧？就系咧，系土耳其咧，就总统咧就将会喺今个星期三咧就去华盛顿咧就同特朗普会面噶。咁我哋知道咧，早排咧就土耳其咧就出兵叙利亚啦，咁啊遭到美国反对，咁同埋咧对美国更加对土耳其咧系作出制裁嘅经济制裁嘅。咁啊，佢哋而家两个人嘅会面，咁会点样影响中东局势同埋中东嘅就中亚地区嘅稳定咧？咁呢个咧就系要关注住嘅事项啦。 好啦。咁啊，四大事項啦，呢啲發展中嘅事情啦，等着睇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就嚟緊呢個禮拜會唔會有一啲嘅特別嘅經濟數字都會係公布咧？ 系啦，咁喺經濟數字方面嚟講嘅話咧，有兩個特別要留意啦。咁啊，首先咧就喺今日啦，今日咧就英國咧就將會公布佢哋嘅第三季度嘅 GDP 嘅。咁啊，係佢喺第二季度嘅 GDP 咧，其實已經見到收縮 0.2% 按季。咁而家佢喺第三季能唔能夠係反即係扭翻轉個局勢咧？咁呢個要留意咧，因為要連續兩個季度嘅按季 GDP 增長係收縮嘅話咧，咁即係話咧英國咧個經濟咧將會陷入衰退嘅。咁另一方面，面嚟讲嘅话咧，喺今个星期四咧，日本亦都将会公布佢哋嘅第三季度嘅 GDP 嘅。咁啊，而家市场估咧，佢嘅第三季度 GDP 咧将会由第二季嘅 0.3% 嘅按季增长，就改为咧就0.2% 嘅按季增长。咁如果都有 0.2 嘅话咧，咁我都觉得算系万幸噶啦。咁如果收缩嘅话咧，亦都唔出奇嘅，因为日本嘅经济咧，其实喺过去咧系收缩得几即系回落得几快嘅。咁啊，就算佢喺第三季度佢个经济系能够维持正。增长咧，我相信亦都过唔到第四季度噶啦，因为第四季度佢十月一号佢加征咗个消费税咧，由8%加到10%啦。咁同埋唔好忘记喺十月份嚟讲嘅话咧，亦都系日本系面对住咧系严重嘅水灾嘅。咁所以就算过到第三季有正增长，我相信第四季都好大机会系负增长。 挑战真系越嚟越艰难啦吓。好啦，咁啊听过咧温卓培啦好多分析之后咧，大家都可以咧即系自己都自行咧去谂下个投资策略如何啦吓。今朝咧。再一次啦，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嘅，咁我哋星期三嘅时间再同你通话啦，多谢晒你啊，拜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尽力至善，尽力聚赞，神光第一线。 我要告诉红叶的一件事。 哇，好似好耐冇听过。别人要向彭爷爷告诉一件事添，咁今天就交俾阿芭比林慧，系啦，有咩嘢要话俾阿彭爷爷知咧？ 我最近咧发现咗一个咧，喺网上咧啲社交平台都几流行同埋几常见嘅一个新兴，可唔可以叫做行业咧？ 行业 嗱，因为咧其实佢都系一门生意嚟嘅，咁、但系佢呢一门生意咧系提供咧，即系帮一个用家提供一啲咧度身订造嘅服务嘅，咁但系嗱，我自己个人嚟讲咧，我就非常之 边方面嘅。度身订做边方面嘅服务先？ 系啦，首先我要讲咧，我系觉得呢一个服务咧，其实就归根究底就唔应该存在嘅。咁但系咧的而且确咧，最近就发现咗有好多咧呢一种推销方式嘅呢一种服务， 即系喺网路上边，你会好容易寻找得到嘅。 冇错啦。咁而且咧，即系你知有啲社交平台咧，咪可以设置一啲嘅广告嘅。 系啊。 咁咧都经常会见到有呢一类型嘅标签咧出现。咁啊，讲紧嘅咧就系咧。代做功课嘅呢一门生意， 哇！有啲似咧，即系多年前咧喺内地啲新闻咧，就有听过啦。请窗啊， 系啦， 即系代请个人，然之后代你去考公开试啊，即系嗰啲咧。 嗱，我谂考试啊难啲，因为应该要有好多嘅证明文件要去核对啦，咁咁啊。但系咧，即系讲紧呢门生意咧，就即系都系咪点解呢一排会咁兴咧？ 好，咁啊，先咧未听啊 ，Barbie 继续讲落去咧，有交通消息话俾大家听啊。咁啊，而家时间嚟到早上嘅8:26啦。咁啊，因应啦葵芳站有突发情况，咁车站临时关闭。港铁葵芳站有突发情况，车站临时关闭，列车不停葵芳站。 港鐵列車不停葵芳站嚇，因應翻有突發情況喺葵芳站呢一度，大家注意。好，請 Barbie 繼續。 係啊，嗱，咁我見到咧，其實咧好多呢一啲咧，我自己好奇心驅使之下咧，咁我撳入去睇下，到底呢一啲嘅生意係點樣嘅咧？或者會唔會有好多人都關注住咧？咁我見到咧，佢嗰啲網站咧、社交平台咧，嗰啲貼文數目又唔算話好多喎。咁、但係咧，嗰啲人數咧，亦即係通常會 like 咗佢嗰個嘅專業啊，又或者係嗰個網站噶嘛，都唔算多嘅。 即係佢真係一個網頁嚟嘅。 係，佢真係一個網頁嚟噶。咁、而且咧，佢就有曬好多一啲咧，講話之前幫人哋嘅經驗、人哋嘅一啲意見反映啊，或者係一啲嘅過程啦。 即係佢嘅往績。 系啦，即系譬如会话俾你听，之前咧帮人哋做过咧系咩科目嘅，咁啊大概咧嗰个人就话翻俾你听，交咗之后咧，嗰啲评级系点啊，或者对你嘅服务嘅一啲嘅感受啊咁样啦，咁。 咁但系佢系收费啊，定系义务先？ 咁啊呢一啲咧讲得系一门嘅生意咧，就应该唔会系义务嘅。 如果系义务指导，协助你。做功課咧，都係即係等於補習啫。 呢、這個就唔錯喎。如果義務指導嘅話， 係但如果係幫你做功課咧，就即係喺道德上有啲問題，不論收錢唔收錢都 係啦。咁所以咧，我自己就頭先都一開始就講啦，咁就係覺得其實我就唔贊成有呢樣嘢嘅存在嘅。咁但係咧，我都有諗喎，點解呢個時候會突然之間多咗咁多呢一種嘅？ 好、容易聯想啫。咁可能有啲公眾活動。好頻繁啊！咁咪會唔會做唔切功課啊？嗱，啲聯想嚟 嘅 啫。 嗱，佢最奇怪嘅地方就係咧，我今朝早喺偶爾間咧，竟然見到有一個嘅宣傳咧，佢係話幫人哋做 final year project 喎。 都有係咪？ 但係而家佢嚟 final year 係咪都仲有啲時間咧？ 哦，咁唔係噶，咁如果你要做得好， 咁快就開始啦，係嘛？ 喂，你可能啲公司嗰啲 annual report 啊， 都係好早寫定嘅， 甚至乎 annual plan 啊。都是好早寫定的啦，是不是？怎會說臨到尾先做呢？是不是？是吧？所以都不奇。不過呢，我想好奇再一問啦。既然Barbie呢，即是在網路上發現有些這樣的情況啦，好奇又去看看，有沒有一些成日话识睇睇留言噶嘛？有冇人留言啊？又或者有冇用家咧有一啲评语啊？ 佢公开留言啊，真系冇。佢咧自己即系晒图咧，分享出嚟话俾人听嗰啲咧，都系嗰啲所谓嘅一系就 inbox 啊，一系就系啦，一系就系用一啲即系譬如可能电话嘅通讯软件咧，就系、去分享话，我好满意，或者我攞咗啲乜嘢评级咁样。 咁其实呢啲嘢究竟系？有人好似彭仔咁樣，頭先聯想咧，就諗住啊，可能呢個期啲人需要啲咁嘅幫助咧，於是諗住，可以係一個生意渠道喎，咁啊整啲咁嘅嘢咯。但其實佢可能冇有價冇市咧，係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在西湾可泰安楼对出有黑衣人士堵路，警员到场制服示威者期间拎出手枪，期间有人听到怀疑实弹的枪声，两人受伤倒地。交俾在现场的陈妙玲讲下最新情况。 系嘅，唔该晒陈景耀。咁我而家咧就喺呢一个西湾河啦、泰安楼啦对出咧呢个成安街啦同收间路咧嘅十字路口交界噶。而家咧就见到咧就有咧几十名嘅防暴装备嘅警员咧就已经咧喺现场咧架起咗封锁线。咁而家咧佢哋咧就系同咧即系在场咧围观嘅市民咧形成一个好似对峙嘅局面嘅。咁讲翻咧今日咧事件发生嘅情况啦。咁其實今日咧就係有網民發起啦和理不黎明行動噶，咁啊發起啦多區啦七點幾開始啦，就咧有行動咧去即係堵塞呢一個多條行車線。咁朝早咧大約七點幾啦，喺西灣河泰安樓對出呢一個十字路口咧，就有啦即係幾名嘅黑衣人咧就用雜物去即係進行堵路。咁喺網上咧嘅直播片段見到咧。其實當時咧就即係有咧，相信係交通警嘅警員啦，就喺度制服緊呢啲示威者。期間咧，其實佢已經取出手槍，並喺片段嗰度咧聽到咧懷疑咧係即係有幾下嘅 實彈槍嘅槍聲，之後咧就見到有人倒地，咁並且咧就即係喺倒地之後咧，警員咧係繼續咧向即係兩名咧倒受傷嘅人士咧就揮動呢一個即係警棍嘅，咁隨即咧就有啦現場咧就嘅市民咧就上前啦，就即係圍觀，咁之後咧就警員啦就有進行驅趕嘅，咁睇到咧即係片段睇到咧就受傷嘅人士咧都係啦身穿黑色衫嘅男子嚟噶，而且咧即係其中一人咧身旁咧亦都有血跡噶。咁之後咧，其實咧就市民啊，現場嘅市民咧情緒激動啦。而家咧喺現場見到啦，一直到而家啦，大約咧都差唔多咧一個鐘頭時間啦，圍觀嘅市民咧越嚟越多。咁咧可以講咧，而家喺呢個十字路口周圍包圍咧，可能咧係有近一千名嘅市民嘅。咁頭先啱啱啦，咁就因為咧市民咧就不斷咧係好不滿警方嘅做法啦，就同即係警員互相指罵。咁咧就即係佢哋咧警員有用揚聲器咧要求啦。就即係市民啦離開嘅，咁咧就即係市民指罵期間啦，就即係警員亦都有還口嘅，並且咧就係咧行埋咧呢一個不滿嘅市民身邊咧，就要求即係市民過嚟俾佢哋拘捕。咁市民咧就開始散開嗰陣時咧，有咧防暴警察就衝過去，就即係進行拘捕行動，並且咧施放咗咧唔止一次嘅胡椒噴劑嘅。咁而家現場咧嘅情況咧就係、是、繼續咧就係有大批市民圍觀啦，咁主要咧幾十名嘅防暴警察咧就係集中喺相信係事發現場嘅十字路口啦，咁而即係現場咧嘅市民咧都係咧不斷咧就即係高叫啦，就即係解散警隊、黑不容緩等咧就即係不滿警方嘅口號。咁我喺現場嘅報道係咁多，交翻俾直播室。 好啊，唔該曬陳妙玲。网上有人号召今朝早在多区发起和理塞黎明行动，交由运输署总运输主任何君衡讲下最新情况。 现时东铁线火炭至罗湖和落马洲站，以及马鞍山线石门至乌溪三站的列车服务暂停，东涌站、黄埔站和天水围站也都已经临时关闭。在道路交通方面，吐露港公路近马料水往沙田方向的部分行车线同埋大老山公路往九龙方向近收费广场的部分行车线亦都已经封闭，由新界东出九龙的交通严重挤塞。运输署呼吁后车的乘客保持忍让，而道路的情况同埋铁路服务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出现变化，运输署呼吁市民预留额外的行程时间，驾驶人士亦都请保持忍让，小心驾驶。市民请继续留意最新的交通消息。 港铁表示，因应葵芳站有突发情况，车站临时关闭，荃湾线列车而家唔停葵芳站。另外，港铁表示，双环站有列车嘅紧急逃生门被人打开，港岛线服务受阻。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1，日元109.23，瑞士法郎0.998，澳元0.686，加元1.323，新西兰元0.634，人民币6.997，英镑对美元1.28，欧元对美元1.102。日经平均指数报23,432点，升4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0.56美元，卖出1460.8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港铁啦，同埋路面好多地方都挤塞噶。咁先讲翻港铁先啦。东铁线咧，沿途咧，由于系路面里面咧系有杂物啦，红磡来回火炭5分钟一班，火炭至到罗湖啦、落马洲站咧就暂停服务噶。咁港铁咧都免费咗安排咗免费接驳巴士啦，行走沙田至落马洲同埋上水至罗湖站噶。喺马鞍山线啦，来回方向嘅列车啊，驶经呢个路段嘅时候需要慢驶，整体嘅车程咧就额外多5至10分钟噶。咁另外咧，东涌站由于有突发情况啦，咁而家车站需要暂时关闭。东涌线嘅列车而家不停东涌站，咁东涌线咧而家香港站来往青衣站4分钟一班，香港站来往欣澳站咧就12分钟一班。咁另外咧，将军澳线咧较早前调景岭至到北角方向咧，就列车嘅车尾紧急逃生门咧就系打开咗，咁而家咧就系闩翻啦。咁将军澳线服务咧就逐步回复翻正常噶。咁另外继续讲啦， 受破壞嘅就係黃埔站啦，消防設施被破壞啊，咁而家車站咧就臨時關閉噶，列車就不停黃埔站，觀塘線嘅列車咧而家就會以何文田站啦做終點站，咁調景嶺站來回何文田站嘅列車服務咧就維持三分半鐘一班車，西鐵線、荃灣線、港島線咧都有列車嘅緊急逃生門被人打開啊，所以服務受阻啦。咁另外天水圍區嘅輕鐵路線705、706、751、761P 嘅服務都是有延誤的，港鐵的巴士就需要縮短行駛路線，就是 K51 和需要改道的，而暫停服務就有 K12、K14、K17、K18 電車服務，介乎筲箕灣總站和芬尼街之間來回線的電車服務都是暫停。另外葵芳站有突發情況，車站關閉，現在列車就不停葵芳站，天水圍站的列車都受阻，現在西鐵線元朗站来往屯门站的列车服务暂停，西铁线元朗站来往屯门站的列车服务暂停，元朗站来回红磡站就是10分钟一班，现在荃湾线来回方向就5至6分钟一班，不停葵芳站。讲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咁而家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啊，非常之挤塞噶，咁车龙好长啦，排到过晒启德隧道啦，去到启福道油站噶。咁另外啦，狮子山隧道咧暂时沙田入口正常，咁但系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咧需要全线封闭啊。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由于路面有杂物啦，需要全线封闭。大老山隧道来回方向都挤塞噶，咁沙田入口咧排到去沙田医院噶。而路面在港岛方面，柴湾道去小西湾道方向近住亚公岩道一带挤塞，西湾河的筲箕湾道去小西湾方向近住西湾河港铁站挤塞，而在九龙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泽安村一段挤塞，龙尾排到观景台，龙翔道来回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去观塘方向排到北架山花园，去荃湾方向现在排到去虎山道桥底，旧清水湾道去坪石，龙尾飞鹅山道新清水湾道去坪石，车龙排到去白石窝，秀茂坪道去蓝田方向接近康华苑一段挤塞，龙尾都是在宝林路近安达臣道，三号干线去尖沙咀近海丽村一段挤塞，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一段挤塞，龙尾排到亚街路街，广播道由于路面有杂物，现在广播道来回方向交通都受阻，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粉岭公路近住九龙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都是挤塞啦。咁头先讲咗去到九龙坑，咁亦都影响埋大埔一带，包括埋沿线路啦、大埔太和路啦，去吐露港公路方向非常挤塞噶。咁另外大埔公路入翻上水都受影响噶，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啦，龙尾排到去香港嘅文化博物馆，大埔公路嘅马料水段啦，去翻九龙方向挤塞，龙尾排到去大埔滘，昌荣路和二合道来回方向交通挤塞。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门医院一段挤塞啦，排到去富泰村。屯门嘅黄珠路来回方向挤塞，咁青山公路葵涌段去九龙方向啦，近住宝星中心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大窝口港铁站噶。咁其实咧好多路面咧都挤塞噶，咁啊揸车朋友咧真系要小心忍让啦，耐心啲啊。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打波先嚟落雨，比赛先嚟拗柴， 着新鞋先嚟踢花，考试先嚟失手， 打机过关先嚟跳掣。 做 project 先嚟玩失踪， 空肚先嚟冇早餐食， 激气过后谂翻转头，头先只系芝麻绿豆嘅小事。面对难题，不气馁，他朝成就必定非凡。 拉阔角度，放开心情。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嘅我，鹏仔程振鹏，朝早起身嘅原动力，梗系要有林忆莲嘅歌啦。 是哪一首不重要啊，最重要是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咧，哇，好晏下咯，8:43噶啦，继续晨光第一线嘅节目时间，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咁呢一节咧，有我彭仔啦，加埋阿芭比啦，同埋小白啦，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今朝早咧呢个《星岛日报》嘅头版头条先啊。咁个内文讲到系反修例争议嘅阴霾下咧，科技大学学生咧，周子乐系墮樓重創不治呢件事咧，就觸發科大校園咧連日嘅衝突嘅。校長史維咧，尋日就發出電郵啦，回應上個禮拜公開論壇有學生遇襲同埋所謂私了嘅事件，強調咧係無法接受蓄意襲擊同埋毆打學生嘅，咁已經咧係尋求專業協助咧進行調查，並且強調咧就將懲戒恶意滋事学生同同伙列为咧系要务之一。咁科大校园上个礼拜五被大肆破坏，波及咧校内美心集团旗下连锁店以及咧中银分行。校方表明咧系将会协助警方调查，并且保留追究责任，系首间表态助查校园刑毁嘅资助大学。除此之外咧，校方就指因校园遭破坏咧，今日课堂系取消咁讲噶。咁另外咧，就科大上个礼拜三咧发生系有内地生啊被公然私了殴打，咁就惹起咧喺香港嘅内地生恐慌。中联办教科部寻日咧就向内地生咧就发表公开信嘅。咁就呼籲咧，內地生咧係保持冷靜，注意安全，安心學業。咁遇到困難同埋要及時向校方反映，並且咧同中聯辦或者香港內地學生聯合總會咧保持聯繫。咁講呢個嚟自今日咧係《星島日報》嘅頭版頭條嘅報導嚟噶。 好啦，我哋再睇一睇明报嘅报道啦。咁啊，讲到咧，监警会海外专家就话啦，独立调查咧系更有公信嘅。政府九月咧成立咗监警会国际专家小组，协助监警会咧就系审视反修例示威相关嘅警务工作同埋程序啊。有小组成员咧就喺 Twitter 咧贴出咗小组撰写嘅声明，当中咧提到监警会调查嘅权力同埋范围咧系有结构嘅限制啊。咁啊，阻碍取得连贯同埋有代表性嘅证据，需要充分提高能力咧，至到可以迅速获取警方同埋其他组织嘅重要文件同埋。 傳召涉事的目擊證人和取得證供。這個是來自明報的報導。 謝謝 Barbie， 再看看來自文匯報方面的報導，講到火彈引爆電箱，內文也都提到科技大學男學生周子樂上個星期一在將軍澳上德村停車場墮樓昏迷，去到上個星期五八號不治，停車場的閉路電視影片顯示警員在他墮樓之後才到場，事件同警方是沒有直接關係，警方事後亦都咧就係從未阻礙救援噶。咁啊，但係啊，煽暴派繼續咧就借住事件，咁啊煽惑激進分子連日喺全港多區大肆破壞。咁啊，其中前日喺旺角區破壞行動入邊啦，黑衣人咧就堵塞道路以及縱火毀壞店鋪，亦都向電箱投擲汽油彈，一度引發猛烈爆炸。咁啊，差啲咧就波及樓上嘅居民。無法無天嘅暴行令人髮指。咁啊，話到警方通宵採取最少三次嘅驅散行動啊。咁啊，拘捕咧就係多名嘅暴徒扣查噶。咁喺旺角前晚十一點幾開始就在西洋菜南街和奶路神街交界，有過百名的黑衣人在路上叫囂，當中不少就蒙住面，企圖掩飾身份。期間多名的黑衣人首先就帶領著以一批發寶膠堵塞道路，在場的戒備防暴警察到場的時間制止及制服一名的黑衣暴徒，其後被一批自稱是途人或者街坊的示威者包圍指罵，防暴警察發射胡椒球槍驅散嘅，咁啊暴徒隨後亦都轉到亞街老街。咁啊事件咧幾次大嘅衝突，分別喺凌晨嘅一點幾啦，一點幾之後咧嘅，譬如凌晨三點幾啊，直至到咧就係另外一批蒙面客嘅山東街行路嘅時間咧，就繼續嘅一路行一路叫嗰啲地下嘅大磚，咁啊去到清晨五點幾先至陸續散去嘅。以上嚟自文匯報嘅報導。 好啦，唔該曬小白之餘，亦都睇睇咧係嚟自《蘋果日報》今日嘅頭版頭條啊。內文呢亦都係談及到有22歲科大學生呢周子樂離奇墮樓死亡，亦有呢少女報警就指控呢警署裏面就遭輪奸承認呢啲嘅事件，矛頭就直指警察。網民尋日呢就再發起呢就全港抗爭行動，警方喺多區暴力清場，其中九龍塘又一城更加成為首次被防暴警闖入開槍的商場，警員就向市民開槍掃射這個胡椒球彈，又沿著扶手電梯衝下去，就是揮動警棍去驅趕市民，差點釀成人踩人，就在這個武力制約是完全失格的情況下，就多人受傷和被捕，有傳就傷者之中有人是頻臨死亡，所以警方要匆匆清場處理。這個就是昨日網民發起的所謂八區開花抗爭，分別就在大埔、沙田、屯門、將軍澳、荃灣、尖沙咀、銅鑼灣和觀塘有快閃集會的。另外就號召在沙田新城市廣場、荃灣的 City Walk、九龍塘又一城、將軍澳東港城、中環 IFC、銅鑼灣時代廣場六間商場進行所謂的和理 Shop。 集會期間就多個商場發生有黑衣人破壞的事件，而防暴警亦都入到商場執法和清場的。这个来自是今天的《苹果日报》头条报道。 我们看一看《经济日报》的港文报道，这个就是可能很多家长都要及早留意了，因为就讲到四岁童豆鸡眼、揭单眼远视700度，弱视一般就是出生至六至八岁期间形成的。香港理工大学眼科视光学院高级眼科视光师余善莹就说，弱视的其中一种成因是双眼的度数偏差而成的。他曾经接触过一名豆鸡眼的儿童，一只眼视力正常，另一只眼竟然有700度的远视。他就说，其实香港大概有 2% 至 4% 的儿童都是患有弱视的。部分人的眼睛是没有病变，不过看东西的时候就总是模糊不清，眼球正常，但是佩戴足够度数的眼镜仍然未能有正常的视力。而小朋友在视觉系统发育的时期是没有受到适当的清晰影像或者光线刺激，导致了 咗咧脑部视觉区嘅视觉区域发展不足，咁咧其中咧以斜视啦、双眼度数偏差过大、深度近视、远视、散光等等咧都有机会咧会造成弱视噶。咁另外咧，如果先天性嘅白内障同埋先天性眼皮下垂咧，都有可能会导致弱视。咁有啲咧嘅小动作咧，咁家长可以留意一下嘅。例如咧，就系话如果咧双眼嘅视轴咧系冇同步移动啦，即可能小朋友咧望同一个点嘅时候咧，厌眼咪好中意望不尖嘅，咁可能咧两只眼咧系个视轴系冇同步移动啦。单眼或者遮盖一只眼嘅时候咧，睇电视或者书啦，即如果发现幼童有呢啲嘅状况，侧头咧去睇东西啦，或者咧系经常咧眯起只眼啦，斜望或者咧系眨眼咧，擦眼睛或者经常流眼水，或者咧系。佢会同你提出咧，话向身边嘅人讲话咧，睇嘢咧系唔清楚咧，都应该及早咧要带幼童咧去验眼 check 清楚啦吓。咁呢个咧系嚟自经济日报嘅报道。 好，唔该晒 Barbie， 再睇埋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咁啊，讲到咧撑基层墟市联盟再度举办香港墟市节啊，咁啊更加咧首次咧就喺美孚嘅桥底举行，咁啊以生产空间去到为主题，吸引咧就超过40档嘅摊档去到摆卖噶，咁啊当中包括咧就手制工艺品、食品以及咧具有香港特色嘅印章等等。联盟计划嘅主任方面咧就话到啦，本港现时大概有2000多万平方米嘅闲置空间，期望政府可以善用呢啲嘅地方咧就创造墟市噶，咁啊推动本地小型生产以及咧就社区经济发展噶。咁另外都要留意一下咯，咁下个星期日咧，17号嘅时间就系长者日啦。 系啊， 未关你事， 未关你事。 为咗向长者表达关怀同埋敬意，今日社会福利处筹办咗长者日消费优惠活动，咁啊更加邀请本地飲食及零售业界咧，就喺当日长者即系持有长者卡嘅朋友咧，老友记啊吓，提供一啲特别嘅折扣同埋优惠噶。今日社署指啊，现时已经有超过1400多间嘅店铺咧就参加啦。当日咧会向长者卡嘅持有人提供9折以上或者就其他形式嘅优惠噶。参与嘅商户啊，咁啊会喺多眼处咧就张贴一啲嘅宣传海报，咁啊方便咧就长者就识别嘅。咁大家要留意住啦吓。 好啊，有一个交通消息留意一下，上环站列车紧急逃生门咧已经收翻，系咁港铁线即系港。这个港铁的港岛线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重复一次，上环站列车紧急逃生门已经收回了，港岛线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 财子 O 投资 O2O。 好啊，等我扮下财子 O 先啊。是啊，咁啊虽然呢交通系好阻塞啊，不过呢就财经活动呢都系紧要嘅。扮得似唔似啊？ 似啊， 紧要嘅。 都系你个头冇摇啊。 你要啲尾音再长啲 啊。 好啦，咁我呢个时候。係啦，嗱我就请嚟呢系我哋呢位呢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艾力嘅。Jason 你好，早晨。 Hello, 早晨。 係啦，咁我係彭仔啦，我唔係财子好啊。咁但係呢我都好关注呢一个嘅大市嘅。咁大家都有留意到啦，上个星期呢咁都係有呢一个嘅升势啦。咁港股喺上个礼拜尾嘅时间呢嗰、那个嘅呢一个曾经都有升过啊。咁但係呢就去到呢、这个礼拜五嘅时间咧，就跌咗196点嘅，咁系收报咧27651点啦，咁成交咧接近800亿啦，唔够800亿啦，咁今天星期一啦，新嘅礼拜开始啦，阿 Jason 对后市有咩睇法咧？ 嗱，睇翻上星期五都仲系美股嗰边啦，夜晚都系再做好嘅咁样，咁美股就即系都暂时维持住强势啦，咁大家嗰个焦点咧都仲系即系睇紧啦，即系中美贸易谈判嗰边咧，究竟会唔会达成到共识啦？咁样咁上星期就即系有啲即系一波三折咁样啦，咁就内地就话啊，美国就会取消佢哋关税，咁但系美国就话啊冇啲咁嘅事咁样，咁即系两边都仲喺度咬紧数嘅吓，咁所以见到个即系指数咧就随住呢啲咁嘅消息咧就即系上上落落咁样嘅吓，咁不过咧就周末咧有一个即系内地有个几大嘅消息啦。就话即系内地十月份嗰个通胀咧系去到3.8% 嘅，咁最主要原因就系因为个猪价啦升得好紧要啦，咁样 猪肉个猪系嘛？ 係啦，豬肉個豬啊，冇錯，按月啊，即係話比十月份比起九月份已經升咗20%嘅，咁係啦，相當之誇張，咁所以令到個即係嗰個通脹咧就升急劇咁升温㗎嚇，咁令到即係今日咧應該就即係開市嘅時候咧會有少少沽壓啦嚇，咁大家都擔心即係究竟內地如果你話通脹咁勁嘅話，會唔會調翻轉頭咧，即係搞唔到息之餘，仲可能要加翻息咧咁樣，咁呢一個會係對於個股市幾大嘅一個影響嚟嘅嚇，咁講。股呢一邊咧，其實就即係上星期27,600+啦，咁樣咁即係如果你話再落嘅話咧，其實就應該27,400-27,300左右啦嚇。咁呢一個位應該大支持位嚟嘅，所以暫時就你話大跌咧，咁個空間就應該暫時唔係睇到唔係好大嘅嚇。咁但係上面咧就28,000個阻力就真係幾大啦嚇，因為上個禮拜攻咗兩日都攻唔到上去。咁暫時嚟講都係要睇住28,000呢一個位，但係我估先係應該要落去咧，即係27,300-27,400做一個整固先嘅。 好，咁我哋留意住今個星期嘅財經走勢會唔會就係喺呢一個波幅之中咧嚟到遊走啊？咁今朝早咧再一次多謝曬咧，就係著名財經專欄作家 Jason 毅力咧同我哋分享咗嘅。咁留待咧O 咧翻嚟嘅時候再同你傾啊。 好， 拜拜， 拜拜。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嚟过啦吓。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早晨啊，华梅姐， 小白、Barbie， 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系咪好 miss 我咧？ 系啊， 吓、啊啊，我系中意咁样嘅， 成个直播室都香晒啊！你翻嚟 咩意思啊？ 咁香水味啊嘛，华梅姐， 真系啊，好多意思噶呢、這个香字， 我冇特别意思噶， 嗱咁啦。我都知道啦，今日啦，以至到喺呢一个周末期间咧。香港市民都系遇到好多好多嘅事情啊，开心好唔开心好啦。咁咧，话晒都踏入呢一个嘅立咗冬啊，先话 系啊系啊，立咗冬啊系啊。 咁所以咧，即系唔讲唔觉，都真系唔好话就系秋天啊，冬天咧都已经系可以讲话嚟咗啊， 正正超咁嚟咗。 系啊，咁啊，觉唔觉得大家咧好燥啊？天气干燥啊，有时系咪啊？ 干咗啲 系啦，哎呀，咁啊影响咗嗰个嘅心情都未定啊。既然系咁咧，我梗系润下大家啦。 哎呀，好啊，多谢你啊！ 我就系会用汤水嚟到润下大家嘅。嗱、哦，教你一个好简单啊，呢、這、一个啦，我都会识得煲嘅吓。我话梅吓，咁咧就系一个玉竹啦，又有百合啦嘅一个好滋润嘅汤水。嗱、 嗯， 好简单嘅材料。我而家讲呢个咧系预四个人份量嘅，平时我一个咧就系预自己一个。好啦，嗱 ，call 我帮你饮埋佢。 听住，玉竹咧系一两啦，鲜百合两个，苹果啦三个，陈皮咧2000，蜜枣落翻5粒咁啦，瘦肉啦就要半斤，咁将佢咧捞埋一齐煲水咧就得噶啦。就是汤嚟噶啦，落少少盐调味啦。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 嗱，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咧系咁嘅吓，嗱唔好叫错吓，香港人饮汤。 Barbie 嘅 hashtag 系秋冬食乜好，汤水最滋补。 我嘅 hashtag 就梗系有华梅姐嘅汤水就梗系个个都话润一润啦，系咪啊？ 耶，好衰啊！ 火炭至到罗湖啦，落马洲站咧系暂停服务噶。火炭至到罗湖落马洲站咧系暂停服务噶。咁港铁咧都免费接驳巴士，安排咗啦，行走沙田至到落马洲啦，同埋上水至到罗湖站噶。咁马鞍山线嘅列车咧车门咧由于系又受阻啦，咁而家来回方向嘅列车咧驶经呢个路段需要慢驶啦。整体嘅行车额外时间咧系要5至10分钟。咁另外东涌由于有突发情况啊，车站咧系要临时关闭噶。东涌线嘅列车咧而家不 停东涌站啊。咁东涌线而家香港站来往青衣站就四分钟一班，香港站来往欣澳站就十二分钟一班。咁另外黄埔站嘅消防设施被破坏啦，车站临时关闭，咁列车不停黄埔站噶。观塘线嘅列车咧，而家会以何文田站为终点站，咁调景岭站来回何文田站列车服务维持三分半钟一班。咁西铁线、荃湾线咧，由于列车紧急逃生门被人打开，所以服务受阻噶。咁上环站嘅列车紧急逃生门站已经系整好啦。咁港岛线嘅列车服务就逐步回复正常。咁另外啦，天水围区轻铁路线705、706、751同埋761P 服务咧都系有延误噶。咁另外啦，港铁嘅巴士啦需要改道行驶就 K51，咁暂停服务咧 K12、K14、K17、K18。咁大屿山嘅巴士线都受阻噶，36、37、37M、37H 啦、38、39M 暂停服务噶。咁电车方面咧，介乎筲箕湾总站啦同埋芬尼街之间嘅来回线电车服务暂停。咁另外咧，葵芳站有突发情况啦。咁而家咧，荃湾线嘅车辆咧系不停葵芳站。咁而家来回方向咧，荃湾线啊就要大约五至六分钟一班。咁另外天水围咧，由于天水围站啊受阻噶，咁西铁线元朗站来往屯门站嘅列车服务咧就暂停。西铁线元朗站来往屯门站的列车服务暂停，元朗站来回红磡站就十分钟一班车，来往元朗站至到屯门的接驳巴士现在都是安排给大家在各站上车的。另外看最新的情况，就是火炭站有人进入路轨范围，来往火炭至到沙田的列车服务受阻，就是火炭站是有人进入路轨，来往火炭至到沙田站的列车服务受阻。观塘线因为调景岭站有列车车门受阻啦，来往观塘站同埋调景岭站嘅列车服务咧都系受阻噶。咁何文田站至观塘站来回方向六分钟一班，呢两个消息咧就啱啱喺港铁度收到噶。咁啊，讲翻隧道情况啦，最挤塞嘅咧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需要全线封闭啊！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大老山隧道来回方向都挤塞噶。沙田入口车龙好长啊，排到去马鞍山绕道近住欣安村；九龙入口龙尾排到。龙尾排到去丽晶花园，咁红隧咧去九龙方向咧都有影响啊！红磡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咧都需要全线封闭。咁警察咧就除咗系巴士俾佢过之外咧，所有车辆都不能够通过噶。而家红隧去九龙方向咧就全线封闭，除咗巴士之后咧，其他车辆咧系不能够通过噶。咁啊，另外啦，咁讲翻隧道嘅情况啦，咁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咧都系挤塞啦，塞到去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收费广场啦，咁要间封。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去到桥面啦，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排到去启德隧道噶，过晒启德隧道啊，去到启福道油站。咁而家启德隧道咧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咁将军澳隧道而家排到去电话机楼。咁收到最新嘅消息咧，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已经全线解封啊！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全线解封，咁但系车龙都有排先消散啦。咁讲翻路面情况喺港岛啊，柴湾道去小西湾方向近住亚公岩道一段咧都系挤塞。咁西湾河啦，筲箕湾去翻小西湾方向近住西湾河港铁站一段都系非常之挤塞。黄泥涌峡道去翻跑马地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伟丰园啦。咁亦都影响埋啦，深水湾道去黄泥涌峡道方向非常挤塞噶。薄扶林道去上环方向近住香港大学站挤塞，龙尾喺深光学校对出；域多利道去上环啦，近住大口环道挤塞，龙尾就喺碧瑶湾。喺九龙啦，龙翔道来回方向啊，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噶。去观塘排到苏屋村，去荃湾就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咁而旧清水湾道落坪石啦，排到飞鹅山道；新清水湾道落坪石好长车龙啦，去到井栏树；秀茂坪道去蓝田方向，近住康华苑一段挤塞。龙尾就接近宝林路，近住安达臣道啦。三号干线去尖咀，近住海泥村一带挤塞噶。咁另外喺新界啦，大埔嘅公路，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排到粉岭公路近住九龙坑啦。咁亦都影响到大埔一带交通，包括系沿线路，大埔太和路去吐露港公路都系挤塞。咁大埔公路入上水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咧就挤塞啦，龙尾排到香港文化博物馆。咁而大埔公路马料水段出九龙咧，龙尾喺大埔滘昌荣路和二合道交界一带挤塞，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门医院一段挤塞啦。 排到去富大村，屯門的黃珠路來回方向擠塞，青山公路葵涌段來回方向近住石牌街一段來回擠塞，青山公路近住葵涌段近去翻九龍方向近住和宜合道一段擠塞，龍尾排到去大窩口港鐵站噶。咁港九新界多處地方擠塞噶，咁啊都係咁講啦。咁啊塞緊車嘅朋友咧，耐心忍耐啊，小心駕駛。交通消息報導完畢。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一签好到尾，再签人人笑眯眯。冇错，地产代理协议可以厘清地产代理同客户嘅权责。協議有效期，以及地產代理對交易有冇利益衝突，客户有保障，又可以避免無謂爭拗，自然人人笑咪咪啦。記得喺睇樓、租售樓宇或者放盤之前簽訂地產代理協議啦。有唔明上地產代理監管局網頁睇下啦。 香港電台第二台 禁毒署禁毒常務委員會全力支持同行抗毒快活人。 我是周永峰。咁我試過有一次咧，吸完毒之後，我好想戒毒，我將包毒品抌咗個垃圾桶。當我一落到樓下，我嘅毒引起，我係好似俾一條鎖鏈咧拉扯翻我上去咁。當我喺垃圾桶抄個包毒品去廁所度吸嗰陣時，我啲眼淚係一直流落嚟。 記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 風騷快活人 與你同行抗毒。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时间嚟到早上嘅九点十二分嘅啦，继续晨光第一线，欢迎你咧继续听住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直播室咧就除咗有我彭仔程振鹏啦，亦都有芭比林慧啦，同埋小白白元浩。 早晨，各位听众。 系啦，咁啊，呢一个情况底下喺外边咧，即系塞住路面嘅交通啊等等咧，会唔会特别多听众咧都要一路听住收音机啊？因为有好多突发嘅消息咧。相信咧就電台嘅廣播咧，就都算係快嘅一個渠道， 係啊， 係一個平台啦，可以隨時咧即刻聽到。即係如果你要輸入，然之後再 send 出去做信息嘅話，都要打。 係啊， 我諗我讀快過你打。 同埋如果啲駕駛人士咧，咁啊可以專心駕駛，咁啊聽住又唔使掂嗰個即係電子裝置， 係咪先？係啊，因為望咧，其實你嗰個視覺咧嚇會轉移咗。 冇錯。 咁啊，會擔心影響你路面個駕駛嘅狀況嘅穩定性嚇。咁啊，亦都多講一句，今日如果遇到啲咩嘅情況咧，就算你想做個有即係有啲行動想做，即係譬如想拉翻開啲道路嗰啲雜物啦。咁請大家咧都要睇住個安全情況去做啦。唔係講話會有人出嚟打唔打你嗰件事，而係路面仲有車嘅，因為其實咁、所以都係要注意自己嘅安全啦。咁同時亦都唔好同人撒氣啊！我哋即係大家保持克制啦，沉着應付生活啦，都唔講個字啦。 沉着應付生活啦， 係啦。咁啊，情況咧，我哋喺 道路上面嗰啲嘅广播啊，同埋系啲交通嘅状况，都会咧不时咧就喺节目嗰度咧系即时为大家咧去 update 一下嘅。 嗯， 咁大家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咧，以至到系香港电台其他中文台咧，都会有呢一个嘅信息咧话俾你听嘅。好啦，咁今日星期一咧，我哋九点过后咧都如常喺晨光第一线咧会有啲亲子嘅内容嘅。 系，今日朝头早又话朱海婷啦，咁啊 Heidi 啊亲亲靓猪妈噃。 系啦，上个礼拜我记得就已经有今个月份嘅嘉宾啦。 阿卓娜。 啊啊、 不过就暂时上个礼拜我听完就有啲搜不到杨处咯， 嗯， 系嘛，咁啊，好想了解一下阿杨卓娜咧，佢嗰个亲子嘅理念啊，又或者佢自己对于管教。或者是教育下一代嗰个嘅諗法系点啊嘛。 冇错啦，咁要听啦，同埋佢仲有好多情感放喺呢个访问嗰度嘅，大家一齐听一下。 晨光第一线，亲亲靓猪妈。Mommy, I love you. 今个星期嘅亲亲靓猪妈咧，继续有我嘅嘉宾啊，杨卓娜。Hello, 你好。 Hello, Heidi。 上个礼拜咧就了解你少女嘅时候，你嘅即系人生啊吓，你嘅即系可能喺人生经历方面啦。好啦，咁啊讲翻而家啦，话你系一个五口子嘅家庭啦，除咗你自己之外啦，有先生啦，同埋三个女女。咁大家都会形容你系一个咧好有爱嘅、好幸福嘅太太，亦都系一个好有爱嘅妈咪。因为我知道三个女女当中咧，其实你都有两个角色啦。咁啊细女啊，饰演就是你自己啊哈呢、這个小朋友啦，但其实有两个大女女咧，你就系用一个即系一个系继母嘅形式去照顾佢哋，但系听佢哋讲你系非常之好，真系一百分嘅妈咪嚟噶。 我唔敢当，我真系唔敢当。其实我只系咧所有嘢都系顺住嗰个发展去做嘅，咁冇刻意去帮自己，或者系点样去令到佢，或者系帮自己建立一个点样嘅形象咁。咁其实我觉得其实亦都必须要咧系去顺其自然去发展啦，所有嘢都。因为我认识我先生嘅时候咧，系朋友嘅关系认识嘅，咁我系两个小朋友嘅家姐嘅老师啦，咁好自然咧我就已经系用一个大姐姐的身份进入了他们的生活， 嗯， 大家都用一个朋友的很舒服的方式相处了一段时间，就算我之后跟他爸爸一起，我一直都 keep 住这个方法去跟他们相处的，当然就加了一些妈妈的角色，可能是更加是要关怀备注一些，譬如是饮食上啊，衣服啊够不够啊，或者是会不会有一些学习上的问题啊，因为一起生活嘛， 全天候地真的成为他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人， 倒返转他都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 咁作为妈咪之后咧，你觉得点样改变咗自己啊？ 咁其实咧，好多外人咧会睇我哋屋企，会觉得啊，卓娜咧，点样帮咗呢个家庭啊？点样？咁其实我觉得所有嘢都系相互去帮助嘅。 嗯， 我亦都因为咧认识咗呢、這个佢哋。三父女啦，咁令到我人生咧有好大嘅改變，因為其實我係一個好中意熱鬧嘅人嘅，但係同樣咧我係好矛盾嘅，我都好內斂嘅，我唔識得去表達自己嘅喺認識佢哋之前，咁我成日都覺得自己係一個束縛喺個繩入邊嘅嗰個毛毛蟲啊， 未釋放出嚟， 釋放唔到啊，完全揾唔到一個方法去釋放，即係因為識到佢哋嘅 family 咧，我覺得咧。我可以好大聲去笑啦，好開心啦，想喊就喊啦，想鬧就鬧啦，咁樣，咁我覺得。呢一个家庭咧， 俾到你好多， 帮到我释放。 其实好紧要嗱，我哋话即系作为一个，无论系任何一个人都系，你好多时要去到你一个舒适嘅环境，一个叫 comfort zone 咧，你真系可以做自己啊，畅所欲言啊，好似你咁讲，所有嘅情感可以唔经修饰咁样发放出嚟。我谂呢个就系我听你讲咗咁耐，同埋喺你认识你先生啊，佢嘅家庭咧，能够带到俾你嗰、那个即系最大嗰个嘅。感觉而亦都令到你到而家都系仲系好感动，系咪？即系讲亲都会哇，真系 touch 到呢一个好感动嘅位置。 系，其实咧，可能咧系人生咧，之前咧嗰十年经历咗一啲低潮啦， 系 入咗呢行之后咧，你好压抑嘅， 嗯， 你唔识得点样去释放咧，其实系一个好大嘅问题， 嗯哼， 可能会營造咗可能有啲人會有情緒病啦，可能有啲人咧就係因為承受唔到呢啲壓力咧，可能會離開呢一行啦，放棄啦，或者係淨有啲人咧就淨係 跌入一個低谷，其實係爬唔到起嚟嘅，係。咁其實咧，我都好感恩啦，遇著有一個緣分咧，大家可以可以互相認識。咁佢可以幫到我，我又幫到佢。咁大家都可以喺一個低潮嘅時候互相去輔助。咁同埋咧，就係最緊要就係愛啦，好開心啦。喺佢哋屋企嘅身上，我冇話我可以帶到俾佢哋啲咩啦。咁好因為首先我在他們身上得到很多歡樂的，這一樣呢是我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是無時無刻都會 feel 到很小的事你已經很開心可以笑一餐不知道無理拉圍都可以笑一餐的這些是很沒有壓力是珍貴過所有嘢， 係，所以我哋成日都話一個人啦，可能你喺自己嘅各自嘅範疇，無論咩工作都好，有陣時點解我哋以前話中國有一個咁好嘅講法，就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你如果自己一個家庭都唔能夠維係好，令到你無後顧之憂嘅話，你又何來喺你嘅工作範疇可以去突破啊，或者做得好咧？係咪啊？ 係啊，你講得好啱啊 ，Heidi。所以我次次一講到呢個問題咧，我就好感動、好激動。 其實我哋側邊睇到你講，都能夠感受到你即係嗰種愛，令到你自己嘅蜕變啊！我可以咁講啊。 啊，可以係啊，因為以前同我而家我咧係識得我嘅人都會見到，哇，真係會完全感受到，因為以前咧我係會同人相處啊，或者完全冇唔會好似而家咁 smooth 啦，同埋以前咧佢會好緊張啦，但係因為咧我開始逐步開始咧我覺得開始融入到社群，係我個係我屋企人嘅功勞啦，我 family 嘅功勞啦，令到我開始唔會驚人群啦，我以前好驚有人群，我都有人群恐懼症啊。 喂，咁講翻你而家其實都好忙噶喎，嗱，你劇集嗰邊又要開工啦，你知有陣時我哋度期，喂做個訪問都要睇個 schedule 啦，咁你自己又有陣時做下啲 KOL。即系喺妈妈啲界呢方面又都好受欢迎，即系可以好多嘢嘅分享啊！咁又照顾三个女女啦，咁啊要同老公有二人世界啦，点样去平衡你嘅时间啊？ 嗱，时间咧，其实咧真系咧好少啊，真系用极都唔够。有时咧真系咧，我会发觉瞓嘅时间好多时系得四五个钟嘅啫，咁样。咁尽量就系、是、即系要平衡得到咯，咁样譬如每一年咧，我哋都会特别攞啲假期咧，去一定系全家一齐去玩嘅。咁就算日子唔系好长，一个星期又好，几日都好咧，可能有两三次系咁样嘅。系呢一切咧就系重要过搵钱啊，所有工作嘅嘢噶啦，系一定要摆低晒嘅吓。咁一定要带埋老人家去啦，呢个系我哋嘅。對自己的承諾的， 即 係 兩邊嘅兩邊都會照顧周到啦， 一定要照顧，唔單止係小朋友咁樣。咁就係至於平時咧，對小朋友嗰、那個，因為家 姐已經大啦，佢係希望你唔好阻住佢，反而係因為佢哋去拍拖啦。咁我可以嘅就係成日都同佢 WhatsApp 啦，兩個家 姐叫佢翻嚟食飯飲湯啊，淨係可以咁樣了解一下佢嘅行蹤去到邊度咁樣咯。咁至於細嗰個咧，就係、 是、十歲、 五年班係一個都 哇都 尷尬嘅時間。 你係咪？ 反而咧，我唔係一個好緊張佢功課嘅媽媽啦，咁我就係要知道佢嘅進展唔好喺我嘅 expectation 入邊有個落差太大咁就得噶啦。因為其實我好細個咧，佢一年班啊，即係K3 啊，我已經學習緊放手俾佢自己去處理。咁so far佢考試測驗、默書咧都自己去處理曬嘅。 你令佢好獨立噶喎，即係唔係話啲緊，一定唔係緊張媽咪喎。 係啊，唔係啊，我連手冊都唔簽嗰啲嚟嘅，老師成日要寫翻嚟話要 please sign every day 咁樣。 會唔會因為有兩個大姐姐，咁你可能同一啲大嘅女女相處開，變咗你擺落自己女女度咧？雖然佢係細嚇，由頭經歷曬所有啲緊張媽咪嘅過程，但你睇得開啲喎。 睇得開，一定要咁樣做。同埋咧係我用一個大人嘅相處方式，係盡量咁樣同佢相處啦，令佢都成熟啲啦，知雖然佢喺我心入邊永遠都係一個 B B， 但係我咧成日覺得呢個愛咧要擺喺心入邊，唔好咧下下都拎出嚟話俾佢知你係 B B。 你忍到 咩？依賴性好高，咁係忍到嘅。我每晚臨瞓前咧，我就會用我媽媽嘅方式去呵翻佢噶啦。但係佢要做嘅嘢咧，我依然都俾佢自己去處理翻，即係佢要自己做。好似譬如呢兩個星期咁樣啦，阿姐姐翻咗印尼啦，佢媽咪有 cancer 咁樣。呢兩個星期我好彷徨啦，咁我就一早咧度咗假，我話俾劇組聽。呢两三个星期我唔可以开工，我要处理屋企嘅嘢啦。咁我第一日我记得咧，我系已经 plan 晒咧，我朝头早起身要点样？因为第一日姐姐离开嘅时候系礼拜六日嚟嘅，咁咧我就同自己讲，我要几点钟起身啦，我要校闹钟去煮早餐俾我个女啦。 跟住我闹钟冇响到，喂好惊，跟住咧我女亦都冇入嚟揾我，第日佢放假咧会入嚟我房度拍门啊嘛，跟住我扎醒嘅时候咧，我就谂住死啦，我要我女迟咗啦翻学，点知我上咗上边楼上见到佢咧，佢系食紧早餐，煮紧一个好靓嘅饭，吸落个碟度，个碟嗰碟饭咧系炒靓咗，跟住咧一个饭碗嘅模样，跟住再插一块香叶喺上面， 系佢自己整啊， 佢自己整俾自己嘅早餐， 哇正、啊， 我好感动啊！嗰刻咧，我好想喊啊，系，即系我冇谂过我个女咧十岁咧，佢可以咧系咁样去处理晒所有嘅嘢、嗯，因为平时人哋话俾我听，佢自己会煮嘢俾自己食。我都未見過、 啊、 因為其實我都瞓晏覺， 只係冇機會發揮啫。平時媽咪我你未睇到我嘅幾， 即係證明我咧，其實俾多啲機會去發揮係啱嘅，其實係唔使咁下下都太呵護咯。咁、嗯、我哋嘅教養就係、是、教育就係、是。佢倒翻轉，佢要 take care 我。我同佢講，我老噶啦，你要養我噶。係係所以我覺得小朋友係要俾多啲機會佢去訓練同埋獨立咯，唔、嗯、需要覺得佢誒成日都做唔到，應該成日鼓勵佢有一個自信心，就係乜都做得到咁樣咯。 咁、嗯、其實好好啊！而家見到阿卓娜咧，嗱，即係一個好開心嘅家庭啦，工作啊各樣嘢都好平衡。嗯、即係我今日見到你，除咗有啲感動位之外，你嘅笑容係話到俾我知一切，即係點樣可以作為一個幸福，但係依然我哋係好努力嘅。媽咪嚇，咁啊 好 開心啊，咁啊繼續開心啲，繼續幸福嚇，好多謝曬， 多謝 Hadi， 親親靚豬媽，媽媽 I love you。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線，晨光第一線，敢作敢變。 系啦，咁有一个交通消息咧，要同大家讲一讲嘅。将军澳线咧，因为调景岭站咧就有示威者阻塞呢一个嘅列车运作啊，咁所以咧将军澳站来往鲗鱼涌站嘅列车服务咧系暂停噶。现时咧将军澳线咧只系维持宝林同埋康城来往将军澳嘅啫，咁大家咧就要注意一下啦。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呢、這个时候呢就等彭仔呢就同你倾下电话先，罗启生。 喂早晨啊彭仔，别来无恙啊嘛你。 OK,OK 啦，病咗几天。 係。 争啲个尾巴未清啊。 哦、 多谢关心。 好 你呢 okay, 你好嘛。 好好彩好彩我就習慣神咁早呢就返到辦公室七點、哦、所以呢跟住返到嚟就見到原來外面都好亂呀。 係呀咁究竟今晚嘅港台電視除咗32係多人睇之外呢，港台電視31都有多節目呢、嗯、可以俾大家選擇。 係呀咁8點呢鏗鏘集呢，即係以前呢你去食嘢呢就話啊我鍾意日式啦美式啦或者係咁樣。 港式 呢系啦，港式而家就系蓝色同黄色噶、今晚咧就系讲呢一个黄蓝消费战啊。 哦，即系坊间嘅一啲嘅做法讲法 系 嘛？ 系啊，咁样就好，嗯、即系、我都唔识讲啊，即系 可唔可以唔分颜色噶？今晚会探讨咩？ 系啊，咁、哦、有好多人咧，即系喂，究竟你咁样而家咁系咪会继续加大个分化咧？咁、样吓、你又打烂啲蓝色嘅店，咁佢又打烂啲黄色嘅店，咁样咁点算咧？咁即系嗰样嘢好似无人无知咁、样吓。 嗯。 咁另外啦，去到呢个8:30，日常8:30咧，即系啊停一停啊。 做咩？ 因为咧就会有呢一个啦，2019区议会选举论坛啊。 哦，所以就日常8:30要让路。 冇错啦，即系咁啊！佢哋咧，即系要做一个。 知唔知今晚嘅选举论坛系边区啊？ 查到未知吓，系我背啫，系啦。诶，好嘢未知噶，佢上嚟讲完之后咧，有冇得 嚟 举行咧，都未知啦。 系，一打一阵隔篱嗰个唔出席咁又。 系啊，又未知啦， 又搞到你唔知点咁样。 咁咧就去到9:30咧，啊有个新节目喎、 哦， 系而家啲节目名都好有趣噶， 咁 creative 啊， 系啊，叫点解工程出咗事啊，系啦， 我点知啫？咁咯，下一个答法就 系、是，系啊，点解工程出咗事咧？ 唔关我事哦、啊，咁咯， 系啊，我点知啊？黐线噶 咯，未必会加个黐线嘅。 系啦，咁咧跟住咧就有 咁其实系讲咩咧？喂， 原来咧人类咧即系有建筑咧，佢哋已经有10,000年历史啦。 哦， 咁咧就会有好多科学家啦、工程师咧去睇下啦。例如咧就喺巴尔的摩，唔系巴尔嘅摩啊。咁有座桥咧就冧咗，砸咗落去铁路嗰度。 哇，好严重 啊！点解会出啲咁嘅事咧？ 系 咁另外啦，咁有条桥咧就整到好前卫咁。 哦， 点知咧？ 出現咗劇烈嘅搖動喎，嚇、啊、唔知係咪咧嗰啲力學咧 計錯數 啊？係啊，因為有時咧啱啱嗰個共振咧，同、哦、嗰個大自然啊、啲風啊嘅搖擺一樣咧，佢就會咁樣啊，好似彈吉他咁樣條吉他弦咁樣。咁、哦、另外啦，咁亦都會睇下啦，比薩斜塔啊， 點解唔冧咧？ 係話冧話咗好耐㗎。其實我都覺得呢個係咪旅遊宣傳嚟㗎啦？ 即係啊呢個馬爾代夫。 是啊 六层的啦。 啊咁有啲人就话哎次次去到嗰度呢梗係啲人影相呢就要扮一张呢顶住佢唔 好。係啊係啊。點解唔做一张推落去呢 冇错啦如果你俾个我同你睇㗎我哋会喺另外一边嗰边用脚压嗰啲呢咁、啊、样啦、啊、可能 喺白片嗰啲㗎咁。 因为咁样影呢会唔会喺当地犯法㗎都唔定㗎。 係啊我哋自己乱諗㗎咋。 咁去到呢一个呢夜晚11点午夜广场呢就会有呢个政治与艺术啊，咁、 哦、 呢排咧，你知喺街度咧就多咗好多呢啲文宣啊，即系啲字啊咁样，咁有啲人咧就觉得哇，真系破坏市容啊，咁啊，这方面游咗去咧，那方面又再出翻嚟啊， 系啊，所以而家索性唔游啦。 是啊 游得佢而家係。 係啦点都好啊千祈唔好写错字啊。 係肉酸啊圈咗出嚟就。 係囉。 好港台电视31今晚嘅节目就係咁啦。多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西湾河泰安楼对开，朝早大约七点有人堵路，警员到场制服示威者期间拎出手枪，期间听到怀疑实弹枪声，两人受伤倒地。警方在西湾河街市对出围起封锁线，交通受阻。西湾河居民侯先生话，朝早七点几在泰安街和筲箕灣道的交界聽到連續三下懷疑槍聲，之後見到兩名警員制服兩個穿黑衫的人，防暴警察增援，有街坊不滿警方的行動，警察施放胡椒噴霧驅散人群。他又說見到其中一名被制服的人倒地，腰間有一灘血跡。港鐵話將軍澳線調景嶺站往北角方向較早前有列車車尾的緊急逃生門被打開，目前已經收回，將軍澳線服務逐步回復正常。港鐵表示由於有人持續向路軌範圍掉雜物，東鐵線火炭至羅湖和落馬洲站現時暫停服務，至於紅磡來回火炭就每五分鐘一班車。港鐵正是安排免費接駁巴士行走受影響的路段，提醒乘客預留充裕的時間和考慮使用其他交通工具。运输署宣布，较早前因为道路状况而封闭的大老山隧道往九龙方向的全线，而家已经解封。多区寻日有人破坏设施，并多次爆发警民冲突。截至寻晚11点半，警方拘捕88人，涉嫌非法集结、藏有攻击性武器、刑事毁坏、身处非法集结时使用蒙面物品等。警方重申有责任同法定权力进入商场侦查罪案，并采取拘捕行动。一批人寻日下昼在九龙塘又一城商场内破坏商铺，便装警员拘捕几个人。政府发言人表示，蒙面人在多区大肆破坏商铺和公共设施，堵塞道路、纵火和袭警，予以强烈谴责，重申绝对不会容忍暴力行为，警方定必继续严正执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天晴干燥。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226点，跌420点，总成交金额46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9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81点，跌114点。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4.8跌2.4，美团点评92.15跌2.45，盈富基金27.4跌4毫，友邦保险80.75跌1.65，中国平安92.9跌1.2，中国铁塔1.68系跌1仙，工商银行5.75跌1.1，建设银行6.36跌1.1。中银香港是27.35跌8.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日元109.12，瑞士法郎0.997，澳元0.686，加元1.323，新西兰元0.634，人民币6.996，英镑对美元1.28，欧元对美元1.102。日经平均指数报23,368，跌23，港金现价报13,650，跌9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2.87，卖出1,463.17。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继续同你讲翻港铁消息先啊。咁而家东铁线咧，红磡来回火炭咧就5分钟一班，火炭至到罗湖落马洲站咧就暂停服务噶。咁马鞍山线嘅列车咧，整体车程咧要额外多5至10分钟啊。咁而东涌线嘅列车服务咧，而家不停东涌站。咁东涌线而家香港站来往青衣站4分钟一班，香港站来往欣澳站咧就12分钟一班。咁另外黄埔站嘅列车咧不停黄埔站噶。咁观塘线嘅列车咧而家就系以何文田站咧做终点站噶，咁另外观塘线咧，因为调景岭站有列车车门受阻啦，来往观塘至到调景岭站嘅列车服务咧都系暂停噶，咁何文田站咧至到观塘站嘅来回方向咧就6分钟一班，咁而家收到最新嘅消息咧，就系观塘线嘅观塘站啊至到调景岭站咧就恢复有限度嘅列车服务，20分钟一班，咁另外啦，将军澳线咧因为宝林站、坑口站、康城站咧有示威者阻碍列车运作啦，将军澳线而家咧只系可以北角站来回油塘站嘅列车服务啊，只系提供北角站来回油塘站的列车服务就8分钟一班的。另外就是由于受到路面障碍物影响，天水围区的轻铁路线 705、706、751和 761P 服务都是会延误的。另外缩短了港铁的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就是 K51, 暂停服务就是 K12、K14、K17 和 K18。葵芳站是因为有突发事件，荃湾线来往方向葵芳站就是暂停的，5至6分钟一班，其余的线路。另外受天水围的列车受阻影响，西铁线元朗站来往屯门站的列车服务就是暂停，元朗站来回红磡站就10分钟一班，来回元朗至屯门的接驳巴士现在都是安排当中的。另外西铁线因为元朗站有示威活动，刚才讲了，屯门站来往锦上路站的列车服务都是暂停，现在西铁线只是维持红磡站来往锦上路站10分钟一班车。由于个别的铁路线服务受阻，港铁公司都会因应实际情况就会安排接驳巴士，但是因为路面交通都严重挤塞很多地方，所以部分路线的港铁接驳巴士班次可能比较疏落，乘客耐心等候和考虑使用其他公共交通工具。讲回隧道方面，较早前红隧去九龙方向需要全线封闭，除了巴士可以过得，现在开回红磡海底隧道往九龙方向全线解封，但是仍然挤塞，告士打道就去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都是要间封。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就很挤塞，龙尾排到过晒启德隧道在启福道油站，现在启德隧道都是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在渡船街天桥近住登打士街，大榄隧道元朗入口挤塞，车龙很长， 排到去博爱医院。咁另外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已经全线解封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咁沙田入口啦，龙尾排到去马鞍山绕道近住欣安村对出。咁讲翻路面啦，喺港岛啦，西湾河嘅筲箕湾道去小西湾方向，近住西湾河港铁站一带挤塞。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啦，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挤塞，咁亦都影响埋咧深水湾道啊，去黄泥涌峡道咧系非常之挤塞噶。咁薄扶林道去上环方向，近住香港大学站挤塞，龙尾就喺中环厨艺学院。域多利道去翻上环挤塞，近住加多近街一段噶。咁而家龙尾咧去到钢线湾村，咁喺九龙啦，龙翔道来回方向啊，近住黄大仙一段咧都系挤塞，去观塘方向咧龙尾排到去明爱医院啦，去荃湾方向车龙排到去彩虹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未散噶，排到去飞鹅山道啦，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排到去井栏树。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啦，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仲系挤塞，龙尾好长啊，排到去粉岭公路近住九龙坑啦，咁亦都影响到大埔一带交通啦，包括系沿线路同埋大埔太和路啦，去吐露港公路方向非常挤塞，咁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段挤塞，龙尾去到香港文化博物馆，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大埔铁路码头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康乐园，屯门公路近住新墟一段来回方向挤塞，青山公路啦，葵涌段去荃湾方向，近住和宜合道挤塞，龙尾排到去嘉文爱礼顺中学噶，咁啊周围地方都好多塞车噶，咁啊希望大家真系耐心忍耐下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声音有啲会触动心弦。我听到生命力，我听到城市嘅脉搏，亦有啲系我哋唔中意嘅噪音。唔同嘅声音又可以编排成交响曲。放开怀抱，细心品味，聆听，你可能有新的体会。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声音。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时间嚟到早上嘅九点四十二分噶啦吓，直播室咧除咗有我彭仔、有小白同埋芭比响树啦，咁啊各位听众朋友，我扮下呢、這个啊唔系换翻转头咧，惊有啲都系，系唔好啦，本来想话 讲咩啫，其实 本来想话扮下华梅姐，惊佢突然间折返啊，我惊佢 翻转头， 系咁点解要提阿华梅姐咧？因为佢系美艳不可方物嘅女士啦， 咁加上佢都好多咧，啲生活常识、生活智慧咧，成日提我哋啦，尤其是提佢嗰班姊妹们啦，系咪？咁今朝咧呢个我的享乐时代咧，彭仔咧准备咗同大家分享嘅呢个享乐物品咧，又真系几系女士们专用啊，或者常用。咁但系咧，我作为一个系即系都照顾下自己同埋注重下自己啲外表仪容嘅人咧，咁其实男人咧都可以用嘅，咁就系敷 mask 哦，敷 mask 嗱，咁咧因为朋友间咧就辗转相传咧，咁又有啲代购服务咁样啦，即系好似芭比咁，就系我哋二台其中一位经常为我哋代购服务嘅同事啦。 我依家都发觉系， 同埋亦都不收呢个佣金嘅， 不收分文添，几好啊！ 佢唔系呢个中介咧，系唔使俾钱佢噶。好啦，咁所以咧就最近咧，试咗一样新嘢，呢个新嘢咧就系一啲面膜嚟嘅，咁想问一下特别系 Barbie 啦，可能我当啦吓，我当女士会比较关注一啲啦。咁咧有一只咧日本嘅面膜，佢嗰个声称就话系咧医疗级别嘅， 哇！ 氧气面膜嚟嘅， 哇！ 急救肌肤嘅神器咁样， 嗯， 有冇听过有呢一只咧？佢嗰个嘅卖相咧就咁嘅。佢咧，呢、這個面膜咧，佢唔係就咁搣開之後咧，有一塊就是、薄膜咁樣俾你敷喺面嘅。佢咧係其實裏邊咧係有兩包嘢嘅，即係有好似以前咧我哋好興咧有一種嘅旅行裝嘅洗髮及護髮素，咪好興一包。 哦，我知啦，係啦， 兩小包咁樣 pack 埋一張咁樣嘅，一份咁樣。咁咧佢係類似咁樣一份嘅。咁佢一份咧就有兩隻嘅啲面膜嘅質地呢嘅嘢啦喺裏面嘅。咁其實佢係嗰啲嘅溶液嚟㗎。 嗯。 咁佢個做法呢其實都幾論盡嘅。 嗯。 係幾唔 user friendly 嘅。佢、 哦、 要你點嘅呢，佢首先呢又要你呢係你搵個容器，就將呢嗰兩包東西呢就係擠曬落去。 欸，咁似煮嗰啲印尼即食， 系啊，知啊知啊， 你破坏晒我中个期待， 咁系啊嘛。 小白又讲得都几似嘅，我就会谂起咧，好似我最近自己咧喺屋企咧煮咖喱咧，就系买嗰即食嗰啲即煮啊，唔系即食啦。都系嘅，咖喱粉有一包，然之后椰酱有一椰酱粉有一包咁样，然之后叫你捞匀。 嗯， 咁呢个嘅面膜咧就有啲似啦，系啦，好，咁又有呢个交通消息咧，不如阿芭比帮手，哇，一沓喎，一张嚟。 真係一搭，我講一講先啦。咁啊，馬鞍山線烏溪沙站至大圍站來回方向列車服務咧就逐步回復正常啦。咁中途咧係唔停恆安站嘅，咁啊注意咧係唔停恆安站嘅。咁啊，另外咧亦都有啲關於運輸署嘅路段宣布啦。咁啊，因為道路狀況咧，咁以下一啲嘅公共運輸服務咧就需要臨時作一啲調整嘅。咁啊，睇一睇啦。咁啊，巴士路線咧，咁啊講咗港鐵嘅路線啦，巴士路線就係 K12、K14、K17。同埋 K18，大屿山路线咧就系36、37、37M、37H、38、39M 同埋 A35，而九龙及新界区嘅路线咧就包括咗6号 F、12号 A、18号、296A、296C、296D、296M。过海路线咧就系914号嘅，咁至于下列巴士路线咧就会缩短行驶路线咧或者系改道行驶嘅，咁包括咗咧港铁嘅巴士咧就系 K51 啦，大屿山路线咧就系 B6、3M、11号、23号、34号，香港嘅呢个香港岛路线咧就系2号 A、2号 X、8号 H、14号、18X、81。 82同埋722嘅。过海路线咧就系682同埋694啦。咁至于机场路线咧就系 A12 啦、A29P 同埋 E22A 嘅。咁啊，大家都真系要注意听一听呢啲嘅情况。咁我哋会逐步再更新嘅。咁留意住我哋电台嘅广播啊。 好，唔该晒 Barbie 吓。咁好，继续咧，我的享乐时代今天咧，彭仔教唔系教，系彭仔分享一个咧。用咗呢一隻神級嘅面膜啊，咁啊繼續講啦，咁佢兩包嘢嚟嘅，咁佢咧就要揾個容器，就先將兩包嘢擠落去，然之後咧就要攪勻佢嘅。 佢有冇送埋攪攪棍㗎？定係用手指攪㗎咋？ 咁真係好麻煩。 佢冇送攪攪棍，咁咧就我咪攞個匙羹咯，我咪攞個食飯碗咯。咁咪装起佢咯， 会唔会有点疑咩咧吓？ 咁冇啊，我又冇话特别啲乜嘢，咁都系一个器皿嚟嘅。好啦，咁咧佢两包嘢咧，其实都系透明嘢嚟嘅。你其实分唔到佢有咩分别嘅，即系从外观。好啦，挤咗落去，总之系搞啦，喺度一路捽一路搅匀。 有冇味噶？ 冇乜味嘅，冇乜味嘅。咁呢度搅匀佢咧，佢开始系好快咧，佢已经系变咗白泡啊，起白泡啊。即系变白泡啊， 捞埋 系啦， 变泡泡， 变泡泡。咁但系佢嗰个泡咧，又个泡沫唔系话好似洗洁精咁样咁劲啊，唔系泡泡浴咁劲嘅。总之佢就变咗成为一啲咧白色嘅浆糊咁样嘅嘢，但系又有啲气泡咁啦吓。 哦，似 B B 仔呕奶嗰啲嘢应该系， 似啊似啊， 系啊。你睇我形容啲形容得几好， 接近接近。好啦，咁啊搞到咁上下啦，去起呢啲白泡之后咧。於是咧，你就可以停手啦，就跟住做咩？就將呢啲白泡咧就染上面啦。咁你洗乾淨塊面之後，咪當呢個面膜咁樣油，你當自己係一塊畫紙啦。有啲朋友會用，女仔係咪會用嗰啲掃啊？ 都會有啲面膜掃嘅，係啊。 係啦係啦，咁我唔知啦，咁我咪照攞翻嗰隻匙羹。 嗰隻匙羹啊， 咪攞翻個匙羹咪鋪上塊面咯。咁然之后咪搵只手指， 好笑。 咁你即系，鬼知咩？你只一个人啫嘛。 咁你咪查得好唔均匀咯。 Oh no！ 佢对住块镜啊嘛。 哦， 唔系透明嘅。 不过都话变做白泡 啦。白泡啊，系。 好啦，咁我搭攞个匙羹搭咗块面之后，咁我有手指噶嘛，咁我用手指指咪捽匀佢咯。 咁点解你唔一开始用手啊？ 谂唔到咯。好啦，同埋个匙羹本身食咗啲嘛。好啦，咁啊捽匀佢，咁你其实捽匀佢嘅时候咧，佢就会变翻透明噶啦。你基本上捽散佢之后变透明啦。咁好啦，咁你叫搽匀晒块面之后咧，跟住你面膜点都有块嘢冚住噶。 系啊系啊。 咁佢咧其实随盒咧就会附送咧系一 pack 吓， 咁嗰 pack 面膜咧就透明嘅面膜嘅纸啦。其实真系好似保鲜纸嘅咧，佢真系黐埋一沓咁样，你好容易咧嗱拎嘅时候又唔方便啦，又好容易咧会一拎咧拎多咗，拎多咗之后佢黏住晒，你又唔知点样套翻入去，其实真系等于嘥咗啊张。好啦，咁啊拎咗一张好保鲜纸咁嘅面膜，佢一样咧有眼啊、鼻啊嗰啲，同埋口个窿嘅，咁你照搭落去啦。但系由于佢真系太似保鲜纸啦。一拎出嚟已经 黐埋晒， 系、啊，好唔方便。 你不如方便啲攞保鲜纸黐住自己，跟住 cut 翻嗰啲鼻啊眼啊嗰啲位算啦。 我谂如果你唔介意咧，真系可以咁做。 啊、 好啦，咁啊好唔容易咧，就即系叫好啦，烫懒系烫贴咁样贴咗块面度啦，就冚住佢。冚住佢之后咧，20分钟，佢要20分钟，其实都比起平时嗰啲急救面膜咧，叫做耐咗啲时间、通常喺10分钟、啊。 通常系啊，写明嘅时间系 有啲1分钟添噶。 哇，咁快有冇用噶嗰啲？ 1分钟， 1分钟， 你想点？好啦，嗱呢一个咧就说时迟那时快啦，咁啊20分钟过去啦，咁你又搣翻嗰块 保鲜 纸面膜啦，你搣翻出嚟嘅时候咧，你系好感觉到咧。是好似咧真係保鮮紙咧，你翹住自己啲皮膚咧，你解翻開之後咧，有一種熱力啊，即係嗰陣焗咧，係焗到好似流汗咁嗰種感覺啊，少少嗰種感覺嘅。咁所以我就話，真係你用保鮮紙其實都應該有個咁樣嘅效果。 可能真係有 cutting 嘅保鮮紙唔出奇。 不過人哋就做得靚靚地， 做得靚啲咯， 似個面型咁啦。好啦，咁你除咗嗰個面膜之後咧，跟住你可以咧輕輕捽下。即係捽翻勻少少啦，可能因為仲有剩啊嘛。咁然之後跟住咧，你就要去係咁依清洗一下咁啦。咁基本上咧，真係用完之後咧，呢個我個人嘅經歷啦。我試過用過2次，都係 急救用啦，当系啊，即系觉得自己哇好残你咁样嗰啲啦，啊，又真系得喎， 系 最改善咗你嘅系乜嘢咧？ 即譬如你即系你好残嘅意思就譬如毛孔好大啊， 黑眼圈啊， 黑眼圈啊，或者个肤色咧好暗哑啊，有啲疮啊咁咧，敷完咧真系细咗，啲毛孔系紧致咗，同埋系白咗。 我有啲興趣添，突然之間俾你講。 雖然你哋頭先講到嗰個過程同埋個形容咧， 個過程係真係好唔 friendly 嘅，係 好灰鞋個過程。 係啊， 我定佢啫。 但你又激氣啊！佢用完，咦個效果，咦真係喎，真係好似比平時敷個 mask 咧係有啲唔同喎，係即時有啲功效咧見得到嘅。咁所以我又覺得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 咁價錢又 friend 唔 friendly 咧？ 價錢就咁嘅。朋友代購500多元一盒，一盒裏面有十 pack 咁樣咯。 係， 咁你即係佢講咧就係你一個禮拜，其實我覺得多得滯嘅，一個禮拜兩三次多得滯啦。咁一個禮拜一次都可以嘅。咁同埋我會建議咧，如果朋友用咧，你最好咧其實係兩個人一齊用。 点？ 因为嗰瓶嘢其实搞完之后咧系有剩嘅，你 可以达到两个人嘅。 系啊，其实我系觉得可以两个人用噶，因为如果剩翻啲你嘥咗， 系啊系啊， 咁咪冲咗佢咯都系。 系啊，系咪你块面细啊？因为 哦，咁你揾个阔面啲嘅 friend 咯， 即系我呢啲块面大啲，可能就要可能 哇嗱，如果尹子龙咁样咧， 哇咁啊唔够啊， 咁我唔知啦，唉真系。 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预备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知识，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 香港，香港咩啊？在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好，电话旁边咧就有阿明仔啊，佢话叫明仔，我叫佢明哥，佢话明仔得啦， 明仔， 早晨啊，明仔， 明仔，虽然话明仔啫，但系都大个仔，娶咗老婆噶咯， 哇叻仔啊， 系嘛 ，OK 嘅，即系同小白一样啫嘛，小白都系， 都系啊，你两个都咁叻啦吓， 梗系啦， 又成家立室咁样， 系啦， 好啦，今日咧就有一个特别嘅点唱，阿明仔就话要点俾老婆听，原因为何啊？ 原因就是今日是结婚纪念日加埋是老婆的生日。 哇、哎、呀老婆大人叫什么名字啊 叫阿慧啊。 阿慧。 阿慧定阿慧的你一定是 阿慧。 阿慧。 不是 的。慧。 差不多我的音。 好衰啊你。你真的这样平时叫你老婆啦。 不会的 小 白。不会的。 不是吗 好好的。 是他慧你是不是 是啊。 好啦阿慧呢今日生日即係佢係11月11号喎四同一生日。好特别嘅日子啊祝佢生日快乐啦同你甜甜蜜蜜啦永远恩爱啦。 咁、 啊、 多謝 仔今日係你哋头先有冇透露相识几年啦、 啊、其实同。 或者结婚几耐啊 结婚就11年我哋结婚嘅、嗯、11年11月11号。咁我同佢相识咗11年嘅、 哦。哇你咪。 好多条棍你咪 好犀利喎 你全部都係一咁样喎、 啊。 係呀係呀。 好嘢呀即係即係一生一世嗰啲 friend。 係呀 唔怪之得啦。 有冇啲咩嘅甜蜜嘅说话一定有㗎我相信阿明仔。嗱咁今朝早呢个晨光 Morning Call 呢可以让你同老婆呢去透露一下啦。 甜蜜嘅说话就系都冇咩嘅，咁多谢佢啦，咁都咁多年嚟都系啦，都我都 发脾气都佢都搞得我掂，咁系啦，咁都系嗰几个字啦，对不起，我爱你咯。 哎哟， 你二只高嚟噶咯， 即系对不起就系对你嘅包容啦，系咪有 时？系啦，咁跟住爱佢就系系啦， 爱咩佢啫？有名噶嘛？ 系啊，系啊，阿慧啦。 好啦，今朝早你揀咗郑伊健呢一首啊，一生爱你一个， 系啊，冇错啊。 好，送俾你同阿慧， 多 谢 你， 拜 拜 拜 拜。 我最清楚这感觉，从前你是你，从前我是我，现在纵使不清楚我最爱你什么，寻觅你，留住你，全凭直觉。其实我真的相信爱情的直觉，从前寻遍这天边海与角，不经意等到心中爱情主角，爱你一个像是浪漫爱歌，想你一生也爱我一个，想你心意属我，期望你跟我长路也走过，准我一生也爱你一个，准我相信直觉，请将一生的幸福也付托给我，常在你心里爱着我。最清楚这感觉，从前你是你，从前我是我，现在纵使不清楚我最爱你什么，寻觅你，留住你，全凭直觉。 好啦，呢一首嘅作品咧，嚟自系郑伊健嘅《一生爱你一个》，系啊，明仔咧送俾佢太太嘅， 净系个歌名都冧死人， 系啦，阿慧啊，呢一首嘅歌曲吓，咁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咯，接住落嚟有风骚快活人， 我哋听日再见，拜 拜。 Bye bye